气候问题讨论感到自豪，华府短期内会公布减排新目标，又说美国会兑现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问题的财政承诺。中国副总理韩正发言的时候说，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统筹兼顾、减缓和适应。中国正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进一步强化国内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全面提高气候风险抵御能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温暖同干燥，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10点，跌349点，总成交金额63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4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5点，跌1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36蚊，跌30.5；吉利汽车35.9，升2.1；港交所527蚊，跌26。是跌25.5，美团393蚊，跌6.8，中芯国际31.3，升1.3，阿里巴巴255.4，跌2.8，小米集团31.05，升5毫，中国移动46.25，跌9毫，中国海洋石油8蚊，是升2.1，比亚迪股份269.2，跌9.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6，瑞士法郎8.731，澳元5.981，加元6.087，新西兰元5.578，欧元9.415。每百日元对港元7.4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66。日经平均指数报28,621点，跌200点。港金现价报17,140蚊，系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07美元，卖出1,859.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对出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就喺白石角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白石角。旺角嘅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街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塘尾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去拔街。重复多次。旺角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塘尾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去拔街，一带就比较挤塞。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江西街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江西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车多，龙尾在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和青山公路沙仓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哇哇哇！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疫情咁严重，你仲周围走？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按座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构思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1月27号， 每一票都好重要。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家庭保卫队， 我是桂花田啊！我觉得咧，做后母要同丈夫嘅仔女一起相处，仲要关系好好系最难嘅。但是杨卓娜佢做到啊！ 我是曾志豪啊！我就觉得咧，无论你系乜嘢身份嘅妈妈，只要你对你嘅细路好嘅话咧，你就是一个好妈妈。 我是杨卓娜，想知道我怎样保卫我的家庭，那就记住要收听丰收家庭保卫队啦。 丰收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啊， 丰收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来试镜是吗？阿西门庆你准备跟他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什么？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终于嚟到啦，我哋嘅礼拜二啊，直播丰收浮人时段啦，直播室有桂花田，仲有遥远的他，有程振鹏。 系啊，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喂，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丰收快活人嘅听众，你们两个去咗边啊？我见你唔到 嘅。哦，系咩？哦，咁 我都话应该要嗰度先一次过望到晒我哋、哦。我哋一间整一整，我哋一间整一整。 进行咗一啲新嘅嘢嘅方法啦、 啊， 因为我哋要防疫措施啊嘛。 系啊，冇错，我哋要整个防疫措施。咁啊，而家咧，阿鹏仔正所谓咩啊？Uncle 入花丛啊！ 哦，系啦，有咩意思啊 ？Uncle 进行高科技啊！之前佢都用低科技嘅方法咧，同、我哋沟通啦。 我想话而家咧， 好高端嘅， 系啊，佢而家高端咗好多啦。 冇办法唔高端啊！佢 系啊，你感觉如何啊？其实你后知后觉咧，用咗香港人已经用咗两年嘅呢个高科技咧、，Zoom 嚟开会啊！而家 我哋唔系开会嘅，我哋系视像见到佢， 系视像见到佢，都几好啊！你嗰边环境， 我个人咧就要系 home office 咁样嘅款咧嚟到。同大家做節目啦，咁但係咧，我都想望清楚啲啊嘛，因為我哋今天開始咧，嗰個狀況又唔同咗啦， 係啊，有嚴謹咗係嘛？ 利用下啲係啦，利用下啲高科技啦，咁啊嗱，而家咧我又見到你，你又見到我， 嗱係啊， 鄰舍就係咁樣嚟噶啦，你而家仲清晰噶嘛？你都睇到我哋個樣係咪好靚仔啊？ 好靚啊！呢、這個畫面 係啊， 咪即係透過呢、這個手機嗰度咧，都睇到我身後邊咧啲好勤勞嘅工人啊！ 我正咧，我真係好想講下咧，工人啦係有錢嚟嘅啊！你真係 labor，OK，、okay, 工作人員。 我只係想話咧如果即係因為咧，我哋而家即係加強咗啦嚇，嚴格咗咧，對於呢個抗疫咧嘅做直播嘅時候咧，咁我哋阿彭姐喺一個我哋嘅二台辦公室裏面啊，但我見到咧嗰個畫面咧，哇，好似咧即係記者招待會一樣咧，咁多人咧有好多電腦啦，跟住咧個個坐曬喺度啦，咁跟住咧。重要是咧，即系个个勤力啦。重要大家应该系唔系？ 啱啱有两个偷食、啊。 嗱，office 唔紧要嘅。 因为其实咧，我哋已经系分割咗咧，喺唔同嘅大厦啦。 系 啊，我哋好似嗰啲细胞小组咁样咧。而家、我哋呢度系细胞 A， 你哋嗰边细胞 B 啦。喂，但系几专业、啊，你知唔知啊？头先画面影出嚟咧，程振鹏身处嗰个咧。你話記者會，我覺得都小事咗啦。 係 直情好似嗰啲咧咩軍事情報會議室咁樣咧、 一張長台喺後邊。 係啦，呢、這個就無所事事嘅安全顧問咧，就同我哋打電話。後邊成班咧就研製緊咧，即係最新嘅策略咁樣。哇！就是、你萬機喎、啊，呢、這個真係。 總統咪有個橢圓型？ 係啊係啊係啊！ 冇、 錯。 咁 而家咧就 有 個長條型嘅。 係。 長條型嘅辦公室得一張長台嘅啫。 問題咧就係後面嘅同事咧係唔可以立亂講嘢，因為咧佢亂講嘢或者係講啲粗。 入咪啊！ 系啦，入水 咪啊！唔系，我觉得最厉害咧，就系引证住咧，点解香港人咧？我好记得我哋有个调查嘅话，香港人拥有嗰个手提电话咧，应该系唔知平均咧有两部几咁样噶嘛？ 两点几部？ 系啦，可能你就话啦，唔系个个都做的士司机噶，使唔使咁多部电话咧？哇！经历咗呢两年之后咧，我谂你都发现，点要唔两部手机啊？ 好彩真由你啱啱近排买部新嘅手机啫， 系啊， 因为你都冇喎。 如果唔系冇噶啦，唔系我谂住叫公司俾钱噶啦。如果唔系嘅话， 系因为咧即系 咁就唔使啦。嗱，因为我哋都系谂住咧，喂，今日开始咧有啲新常态要搞一搞啊！即刻咧，搵翻屋企咧，所有嗰啲咁样嘅电子器材啊！ 系 哇，原来我都真系咧加加埋埋，原来我有三部手提电话啦。 哇！ 即系当然有啲系已经冇咗电话卡噶啦，咁但系佢仲用得嘅。跟住仲有咧，我系有两部嘅嗰啲 tape 咧。 嗰啲平板咯， 唔知喺边度嚟嘅嗰啲乜 pad。 哦，嗰啲系咪你装咗啲咩会员啊？跟住咧，即系攞咗个服务嗰啲，佢送一部俾你嗰啲啊？ 啱啊！系啊！而家咧，原来我嗰啲咁嘅 tablet 咧，全部都系赠品嚟噶。 哦，系啊，系啊，真系有好多噶。 喂，但系今日咧又要再 可以攞去捐啊！ 再考验你咯，因为咧，程振鹏今日咧，我哋去到礼拜二啦，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啦。你知我哋一定会视像会议同大家见面啦。 系啊， 我哋今日就好难。系啦、 啊， 你哋就见唔到鹏仔个靓样啦。不过佢今日会化身成为最强嘅评述员啊。 系啊。 你要评述我哋呢一场吓运动比赛咯，喺晏啲风骚生活小确幸里边。 咁我哋要啲风骚嘅听众啦，要帮帮手啊，要增加个气氛咧，要到时咧喺 多啲留言啊，因为彭仔会 多啲留言系啦，系啦，我真系可以不停咁样读啦。 冇错冇错，咁、okay. 所以嚟晏啲啊，你会睇到我哋有呢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啦，同、埋今日都仲有就系呢一个风骚家庭保卫队。 系啊，我哋每逢咧一个月咧嘅最尾嗰个礼拜二咧，我哋就会去播啦，我哋之前嘅访问嘅嘉宾啦，系啦。 系，冇错。 佢哋喺屋企嘅岗位究竟系点啦？ 系， 仲有我哋 透露下今日嘅嘉宾啊。 哦，有 Chela 都播咗啦、 啊。 我哋今日会访问杨 Chan 啊。 系啊，系啊， 系啊， 一个好靓嘅 妈妈啦，冇错。系啊，咁啊，所以咧嗱，嚟到而家咧十点就嚟二十分之前咧，我哋三个咧虽然而家咧又再远隔天边啊、不过我哋仍然会系用最坚强嘅精神、最坚强嘅态度去做落去。 多一句啊， 你讲啊。 阿田梳下个头，有啲头发飞咗出嚟喺个 headphone 嗰度，好清楚。 最衰我个电话太靓啦， 系咯， 呢啲叫做咩？纤毫不现啊！ 我仿佛哭泣的声音都比较硬朗吧。你喜欢的他就是娇小的弱者吗？我苦苦自残，无从被你伟大怜悯吧。笑着接受分手吗？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使我们的爱情不正常，而我都可以。

好，听到 Jenny 你很毅啊，很坚强啊，继续翻到嚟咧，话十点廿四分啊，差唔多。风速快活人咧，阿程振鹏啊，头先咧你系咪诶帮我睇奖啊？ 系啊， 我想话咧啲科技咧， 好多多才多艺啊，多姿多彩、啊。 点解咁讲咧？因为佢 教 紧个镜头咧，嗰、那个镜头咧，佢啊啊程振鹏咧，佢净话你啲毛孔啊，完全睇晒， 好犀利噶， 系咯，我真系高清得咁紧要啊。 系啊 ，OK 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你一个高科技嘅版本啦，不过总之对心机听众嚟讲咧，一样啊，得到我哋呢个视听享受嘅吓。 系， 喂，有阵时咧，你头先你话高清啦、细微嗰啲嘢咧，有阵时你估唔到喎，一啲咁细微嘅嘢咧， 系咯， 原来会对我哋咧生活咧带嚟好大嘅阻滞嘅。 唔系，因为咧你即系点解会阻滞？因为平时有开噶嘛，而家冇喎。 系啦， 系咪先？呢、這个好紧要啊！ 嗱，譬如阿鹏爷，我哋成日都讲咧，就系话剥花生，剥花生咁样咧，嗰、那个花生啊，你系咪觉得系微不足道啊？随时都可以拥有，甚至乎，多一样唔多，少一样少，花生啫嘛，系咪先？ 花生啫嘛，一买啦都成大包啦。 冇错，一买成大包。 系点会有话即 系你样样都你样样都会觉得咧矜贵咧？我谂你应该从来冇人会谂过咧，花生系属于。矜贵罕有的物质 应 该是没有 的。是的，现在都算是。现在呢如果你有帮衬这个麦当当的话呢，原来他说、哦、早排他们本来推出了一个朱古力的雪糕，就是那些 crossover 系列。 哈哈， 原本大家很惊喜的，就说哎呀可以试那只雪糕了。点知咧？佢话 咩？即系平时佢个新地都会有噶嘛。 唔系，但系佢特别而家新推出有一只 crossover 咧。 只不过佢系 系啊系啊 ，crossover 同边只啊？即系朱古力豆啊？ 同朱古力有个 H 字头嗰个牌子咧。 哦， 你成日买嗰啲啦，都算系 唔识读啊。 系，我都唔识读啊，真系。咁但系而家你识读一个字得啦，就系识读就话有冇花生。 系啦，有定冇？ 有冇花生？ 哦，系咪因为花生咧系对嗰啲小朋友，大家又话有啲咩敏感嗰啲啊？ 关事啦，你如果知道敏感，你可以唔落噶嘛， 系 甚至乎唔食噶嘛。 外国咧，佢哋好严谨噶嘛， 系啊，冇错冇错， 成日乜鬼都喺食物嗰度咧，乜都要提咧，有冇花生？有冇 花生？ 有花生咁样。 唔咁，但系呢杯新地系原本咧，佢系会有 可以有可以冇嘅。 跟住你落单嘅时候，啊唔该走啊，或者多噶嘛，系咪？ 系啦。 咁但系而家佢净系话，唔好意思啊，因为咧，即系美国嗰啲船期比较紧张， 系 游唔到过嚟啊，嗰啲船系啊， 系啊， 系啦。 即系你我谂你从来都冇谂过咧，原来所谓疫情影响航运咧，你可能以为系啲好大嘅事会有影响啦。譬如话啊，系咪冇咗你嗰啲咩淘宝货啊，或者你可能有好多即系咩电子零件啊，或者之前最最常见咧就系话嗰部打机啊，嗰部咧Switch 啊， 系 啦，开头就话 系 啦，系啦，开头就话未嚟到啦咁样。而家系讲紧咧，你食雪糕上面嘅嗰粒 花 生， 花生碎， 嗰阵花生，因为佢话咧，原来近期船期乱，运费贵，佢话影响咧好多唔同嘅货物入口，包括冻肉啦、水果啦，同埋呢一个雪糕新地嘅花生，以及。脆薯饼 嗱，花生佢话已经咧翻翻去噶啦，已经回复供应噶啦。不过而家又到另一样嘢啦，咁样。 但薯饼都有喎、 啊， 我早两日食咧，其实佢都仲有薯饼喺个早晨餐度出现嘅。 佢已经系笼底嗰啲嚟可能。 我唔紧要啊，都要炸嘅啫。 薯饼我屋企都有喎、 啊。系啊，喂， 使唔使俾啲啊？使唔使大家讲啊？大家捐啲啊？ 又唔同噶喂，即系嗱，讲开又讲，你既然讲开麦当当咧，可能你嗱、你见到呢个新闻咧，我唔知道你哋感受系点咧。我第一时间会觉得。乜原来咧，我哋食佢嗰啲花生咧，都系来佬货嚟噶， 系啊系啊， 即系都系来佬货嚟。 你 会 觉得咧啊， 唔会啊，成本都高啲啦。 系啊，同埋咧，即系如果你当我呢啲不负责任嘅管理人员咧，哇、啊，我嗰啲花生啊，咪落超市买包咯、啊。 冇来佬嘅，咪搵本地咯。 系啦、啊，即系我谂， 本地冇嘅咪搵内地咯。 系啦、啊，乜唔系都可以解决咩？啊，佢而家咧，我觉得啊，无形中咧，好似卖咗另一种广告咧。如果俾外卖当当咧。我哋坚持要系美国原装入口嘅花生碎， 同埋呢个薯饼， 系啦，都系薯饼， 都系嘅， 系啦。我哋宁可受住呢个船期嘅影响，都不会牺牲我哋嘅品质。哇，即系咪我哋咁样理解有冇错咧？ 冇帮人 sell 嘢啊？ 唔系，我就系谂紧啦，啱唔啱数啊？ 侧面话自己啲嘢好。 好多咯，好多花生咯，而家就系大家不停喺度食花生。但系咧，我就想话咧， 不过你介唔介意冇咗呢个花生先？即系如果你真系食嘅话， 啊、 我可能食啦。 个味真系争好远嘅，即系如果你中意食花生，捞埋落个身底度嗰啲 咧。咁你可以揾啲其他，即系譬如揾样嘢去代替住，譬如嗰啲粟米片咁样。 咪有，佢有粟米粒嘅，争好远嘅。但系咧，我想话咧。 你可能以为阿妈最中意讲噶嘛，唔好一定要去食嗰啲快餐店，自己屋企都整得嘅。譬如先话薯饼，屋企都炸到噶嘛。 系啊，阿鹏仔话屋企有嘛。 你有冇发现咧？ 买嗰啲汁冻嗰啲，咪整个气炸锅都食到啦而家。 有啲唔同嘅，你知唔知啊？我真心 有啲咩唔同？一冇咗嗰个纸套，嗱，冇咗个纸套套住。 唔系，嗱，我问一个问题，有冇食佢热香饼？ 有， 我冇，最憎食 啊！我好最中意食佢嘅热香饼。咁咧，佢嗰个所谓嘅有埋个糖浆俾你噶嘛？ 系啊， 可唔可以好容易啊？出边有替代品， 即系个糖浆。 糖浆 哦，糖浆出边加有得卖噶啦。 嗱、 啊， 我就试过啦，因为咧我老婆咧买呢啲外卖嘅时候咧，佢连嗰个都想环保啊，佢话用屋企嘅蜜糖代替 酒糖浆喎。 哇，跟住咧第一时间咧，完全两个味道。哇，老婆唔好咁啦，我都食得晒呢个糖浆，我哋都冇嘥到嘅。好啦，咁佢以为唔掂啦，佢就咧另外都唔肯用嗰啲 糖浆。 佢喺超市度另外买咗咧，真系糖浆啦。今次就唔系用嗰啲蜜糖啦，都系两个味嚟嘅，你知唔知啊？我咧试咗几次之后咧，我话。老婆，呢啲僆仔就得嘅，呃到佢嘅，我真系唔得啊！佢嗰只糖浆咧，真系唔知点解咧，零舍好似香口啲咧， 惯咗个口味， 真噶，会噶，等于啲人话嗰啲玻璃樽嘅汽水可能会好饮啲一样咧。所以嗱、原来真系嘅，牵一发动全身啊！一个传奇，一粒花生， 系啊， 系啊， 哎呀，剩翻几秒就够钟啦， 俾你讲拜拜啊， 好时间添啊， 系啊，系啊，好啦，我哋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会唔会引入内地生产的国药疫苗，佢表示去年十一月访京，当时已经希望在疫苗方面有多啲嘅保证，曾经向中央提出有需要的时候，希望可以获分配一啲内地研发或者生产的疫苗俾香港使用。大约在十日八日前，他觉得现在已经有需要，所以要求国家在这方面提供协助。而这些疫苗需要受到核准疫苗使用的法律框架。 我在十一月访京的时候，当时已经希望能够多一些保证，所以跟中央提出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希望中央亦都可以分配一些在內地生產、在內地研發或者生產的疫苗供香港市民使用。那我就是在這一刻，其實我是都十日八日，起碼十日八日前的了，都覺得已經是對到了這一刻呢是有需要了。那所以就要求國家在這一方面呢來到可以協助我們。那你提出的問題是正確的，那它都是同樣受到這個核准疫苗使用嗰個法律框架嘅，咁但係而家言之尚早啦，我哋再睇下跟住個發展係點樣樣。總之可以同大家講咧，對於爭取疫苗安全有序嘅俾香港市民盡早接種咧，係我嘅責任，我一定會盡我最大努力。咁中央一直都係展示咗對香港抗疫方面咧協助係義不容辭嘅。 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耶伦出任财政部长，成为美国首位担任财长的女性。另外，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布林肯出任国务卿的提名，稍后任命将会提交参议院全体会议确认。山东一名男子被指在2005年奸杀一名的女同学，第二年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直至去年获得平反改判无罪。坐了14年冤狱的张志超申请国家赔偿，获裁定获得332万元人民币。现年29岁，现在改名为张超的张志超，被指2005年2月在学校的洗手间奸杀一名女同学。山东省高级法院去年1月重审案件之后，撤销对他的判决，宣布张志超无罪，获当庭释放。张志超之后向原审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近800万元人民币。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20点，跌438点，总成交金额952.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84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48点，跌2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32.5元，跌34元；港交所523元，跌30元；美团388.6元，跌11.2元；中芯国际30.95元，升0.5元；阿里巴巴253.6元，跌4.4元；中国移动45.9元，跌1.25元；吉利汽车35.3元，升1.5元；小米集团30.95元，系升4元；比亚迪股份269.6元，跌8.8元；中国海洋石油7.9元，升0.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3.72，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4，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1点，跌181点。港金现价报17,14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01美元，卖出1,859.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回两宗的交通意外还是未清理好的。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对出。重复多次了，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有交通意外，排到去白石角。旺角的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街的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太子道西。咁而家塘尾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去拔街，就是旺角的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塘尾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去拔街，影响到一带都是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西。隧道方面，同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啦，清水湾道落返去平石方向就慢车，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一段行车缓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排到去国士道；旺角嘅亚兰街去塘尾道方向挤塞，龙尾上海街；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太子道西呢一段亦都係挤塞，龙尾就去到拔街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同埋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印度。一个充满异国风情、摄人心魄的国度，经历在大英帝国长年殖民管治底下，究竟印度的面貌是怎样的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印度》，一连两集，透过160多部悉心修复的珍贵菲林电影，带领大家穿越历史，一窥昔日印度帝国的辉煌盛世。 《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印度》， 今晚和下星期二晚9:30。 港台电视三十一。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疫情之下咧，好多嘢咧都系呈现呢个下跌嘅趋势嘅，包括系你嘅营业额啦，你嗰啲人流啦，所以今日你都见到咧有几间嗰啲健身连锁中心咧俾人入品追租啊，又或者，唉，你见到佢可能都危危乎啦。啊，不过另一样嘢就逆市上升嘅，唔系嗰只股票啊，而系咧嗰啲叫做塑胶废物啊，发泡胶啊，任何塑胶咧，咁你都好容易理解啦。因为喺呢一个疫情期间咧，你嘅外卖次数咧远远啊多于你嘅堂食啊，你又唔系咁多人会带埋嗰个环保饭盒出去嘅，于是乎发泡胶就越嚟越多啦。咁根据而家咧佢哋粗略估计咧，正系疫情期间咧，发泡胶嘅嗰个回收量咧已经升咗超过60%。我又攞自己做例子啦，我琴日啊，净系个车后边啊，哇，真系俾人哋望到咧，以为垃圾佬收集站啊！我嗰度起码有三个咧巨型购物袋咁大嘅垃圾喺里边，喺我的车度陪住我咧，就准备又去嗰啲回收站嗰度咧，帮佢揾翻个好地方。啊，不过你望到咧，你都知道咧，就系顶唔顺嘅。所以咧，有啲环保团体咧，佢都话啦，喺原来反修例运动期间咧，原来佢话咧一度啊，嗰啲叫做发泡胶咧数量大减，因为可能嗰阵时大家咧都冇机会去食嘢啊，即系唔系话你因为疫情关系冇得入食堂，而系你本身入唔到去食嘢，所以话曾经有个短暂一年嘅风光嘅，就系冇咁多废弃嘅呢一啲发泡胶，但系一嚟到而家疫情期间咧，马上就谷底反弹啊！唉，股票唔见你升咁多，系咪？所以佢话啦，抗同埋环保咧呢一场战争啊，应该点样可以打得赢咧？咁啊，今日咧你见到有啲新闻咧，有啲环保团体咧，佢都系有介绍大家用唔同嘅方式嘅。譬如佢话啦，帮同事带埋饭啦。佢话咧，每一日咧都悭咗成几十个嗰啲饭盒啦。自制呢个抗疫嘅饭盒啊，虽然咧用嘅时间系好多，但系佢话咧好高兴可以悭翻咧成摞嘅胶饭盒咁样。咁啊，之前我哋都有介绍过啦，呢一啲咧为市民啊，为自己同事着想嘅。咁我今日咧特别想介绍埋咧一个YouTube channel 啊，佢系嚟自台湾。有个 YouTuber， 咁呢个唔系佢独有嘅，而系咧原来喺网上面咧，你好容易就会揾到呢一个咧21日养成绿色习惯嘅环保大挑战。咁我介绍嘅呢个 YouTuber 咧就叫阿森啊，咁都有一年之前嘅啦呢条片，咁但系你望一望网上面咧，好多人都有呢一个标题咧，就话21日嘅环保大挑战，咁系点嘅咧？嗱，你放心，佢唔系叫你咧每一日咧都净系可以带饭咧，咁我相信你都会觉得你系顶唔顺嘅。佢呢21日嘅环保挑战咧，你有兴趣可以自己 mark 低佢，每一日都有一个唔同嘅任务咧，系提醒你咧要爱护呢个地球嘅。例如系啲咩咧？嗱，你听下好轻巧嘅啫。例如第一日，佢话。同你见到嘅第一棵树打招呼，吓傻嘅咩？做咩同棵树 say hello 啊？嗱，你要谂一谂，你自己居住嘅地方，你第一眼可以见到嘅嗰棵树，离开你屋企究竟隔几远呢？嗱，你可以而家自己谂一谂，3、2、1，究竟你系一打开 lift 门就已经见到棵树啊，定系你话你行咗差唔多成5分钟咧，先至可能喺街边咧见到第一棵绿色植物咧？哇，呢个咧原来争好远嘅。佢话咧透过呢一个同你见到嘅第一棵树打招呼咧，佢话你好似突然间咧会认识咗，原来你身边究竟系好多绿化嘅地方啊，定系开始好树木凋零啦？咁你自己就会产生一种咧希望啊，你就会产生一种睇怕我哋都要多啲爱护地球咧，要植多啲树先得啦咁样。嗱，第二咧就系佢用。有一个挑战是怎样呢？他就说每日 取消一个你想买嘢嘅清单。嗱，唔系成张唔要，佢好实际嘅。譬如你可能每一日咧，你系想买五样嘢嘅，佢话你试下每一日咧都取消一样。我明明想入去咧就买三副鞋袜嘅，你可唔可以试下咧今日咧减低？唔好买物得唔得啊？你屋企其实有500对物啦，只不过而家你见到佢有卡通新公仔，你想买啫。嗱，呢一啲咧就系一啲容易啲嘅方法。仲有啊，譬如佢会有啲挑战咧，就系话叫你今日唔好用咁多 lotion 啦。试下咧今日出街嘅时候咧着一啲防晒嘅衫裤，咁啊等你咧可以唔使咧即系又开太大冷气啊，又或者你唔使咧搽太多嗰啲嘅润肤液啊咁样。每一个咧都系积少成多嘅生活习惯嚟嘅。喂。值得推荐，21日养成绿色习惯啦，我计会俾三棵树佢啦。瞬间看 channel， 其实佢本身咧已经系一个好好嘅环保大使嚟噶啦，因为任何食物落到佢个肚里边，绝对唔会有一滴啊剩翻出嚟嘅，所以你唔使惊佢会有浪费嘅情况，交俾你啦，远方嘅清真棒。 啊！呢一个嘅做法都几鼓励性啊，几有鼓励性。不过我都系一开始嘅时候都好似阿曾志豪咁讲咧，我就系谂系，我其实一行出门口未必咁快就会望到树，咁都唔系咁容易嘅。呢、这个都真系值得深思啊吓。好啦，咁另一样嘢呢，今朝呢彭仔又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个 channel 呢，都同我呢件事呢都系值得大家深思有关吓。深思啲咩呢，就系我哋嘅小朋友啊，佢哋呢嗰个嘅成熟程度啊，同埋呢对于社会个关注度呢，即系大家点睇呢，有冇留意啊，最近呢咪有单系新闻呢，就喺天水围嗰个发生嘅。就話天水圍啊，天秀路嗰度咧有個公園啦，咁咧就有一班嘅所謂嘅大媽啦，又有啲咧伯伯啦，咁就喺度跳舞啊，咁樣有啲嘅聲浪啊咁。咁原來咧喺當地咧就有一個天水圍社區關注組，咁佢哋咧就去上前，即係有一啲嘅勸喻啊，即係唔好咁大聲啦，收細啲聲浪啊，可唔可以啊咁嘅。咁其實呢個關注組原來呢係四個小朋友呢佢哋所創辦嘅。咁呢四個所謂小朋友呢就拉雲呢都係11至13歲到啦，都係讀小六嘅啫。咁佢哋呢就喺呢一個過程入面呢其中呢一位呢就黃繼祖小朋友係肥嘟嘟嘅。咁黃繼祖呢佢係呢一個關注組嘅創辦人又係主席。佢呢就喺上前勸喻嘅時候呢就俾其中一位呢伯伯呢就用頭槌呢就係襲擊啊咁。咁呢警方咧最後就以呢一個咧普通襲擊嘅罪咧，就係將呢一個嘅伯伯咧就拘捕啦。咁伯伯咧成80歲，有咁好火嚇。嗱，從呢一宗嘅事件咧，即係地區嘅事件咧，其實咧引起關注嘅咧就係我哋去關注翻呢個天水圍社區關注組啊。咁原來咧就係呢四個嘅小六嘅學生咧，男仔嚟噶，四個都係嚇。咁一睇咧就知係小朋友啦嚇，因為真係好似塞豆窿咁樣嘅啫嚇。咁佢哋咧幾個月前咧就組織咗呢一個關注組，主要咧就話咧，小朋友咧都可以關心自己嘅社區嘅。佢講明咧，組織呢一個關注組就係為咗咧民生同埋政治咁。咁佢哋嗰個嘅理想又係點樣咧？同埋究竟呢一四個小朋友佢有做過啲咩咧？其實都好容易找到關於他們的短片，譬如在果子這個 channel 那裡就有一條片，就說天水圍11歲小六生就創社區關注組，裡面就有見到他們好積極啊，就會落區來到去做嘢嘅。咁嗰個嘅片段入面咧，佢哋嘅工作咧誇張啦，勤力過，可能人哋應該係佢同翻學一樣咁勤力，我比較唔到，因為佢嘅工作係點嘅咧？佢話星期一、三、五、六咧就會係巡區啦，即係呢個天水圍區啦。晚晚咧都會四個人咧一齊咧就用啲平台軟件平台啦，咁就開工作會議每晚。 跟住呢就每个月头呢就会出刊物，月尾呢就出呢个工作报告，嘩真係准时过出粮啊。咁最抵死呢就係佢哋话呢做呢个地区报告呢易做过功课啊，咁真係要深思下。咁呢啲嘅小朋友四个人仔啫，咁佢哋嘅关注组呢原来都话有正职嘅。係做过咩呢？嗱，譬如佢哋话呢天瑞村嗰度呢有烂地板啊，咁搵区议员跟进啦。咁结果呢领展真係承诺呢话会整返好架咁样。仲呢喺呢个短片入面呢係直击呢呢四个嘅小朋友呢真係心口有个勇字啦。佢哋话呢天秀村嗰个菜档嗰度呢有啲环境污染嘅问题呀，即係好污糟啦。咁嗰个肥主席呢就心口一个勇字，就劈头就去问嗰个卖菜嘅菜档阿姐呢，呢个菜档系边个㗎？阿姐话唔知喎。唔知你又喺度賣菜嘅，咁哇即刻勒令咗嗰個阿姐，哇即係好佩服呢小朋友呢嗰個嘅勇氣啊。即係我哋成日話呢咩赤子之心啊，又或者初生之犊不畏虎啊，呢啲呢幾個嘅小六男生呢真係最佳嘅人版啊。而佢哋呢講一啲嘅大道理嘅時候呢就更加呢令人呢會為之動容啊。佢講咩啊，嗱啲人話呢細路仔唔好理咁多嘢啦，讀好啲書啦。咁佢哋话我哋呢要讲嘅係我哋細路仔呢读好啲书之余啊都可以呢关心社会㗎。所以你话呢一条短片我点能够唔俾五个直树帽子加五个鼓掌再加五个大手臂嘅 emoji 佢哋呢。如果阿乐乐同荣荣細細个嘅时候已经系咁勇啊，是去表达自己的睇法，咁啊桂花田会系好安慰啊，定系好唔安乐咧？会， 我都真系想将你头先俾嗰啲 emoji 咧再诚意，我真系觉得佢哋真系好犀利啊！即系咁细个咧，十一岁讲紧，佢哋啱可能啱啱先换呢个小童身份证嘅时候咧，有咁嘅责任感啊，即系对呢个社区，我真系俾佢好嘅掌声。如果我仔女系咁嘅，我都会支持佢，我会一齐上去。 但系你哋点解全部都冇讲佢俾阿伯打嘅？ 有讲啊，头先咪俾阿伯。 唔系啊，我意思系话佢唔系净系得到赞美咯。嗰啲阿伯咧，佢话你系我孙，我打死佢啦！你毛都未生齐，你嚟讲我。哇！真系乜原來我哋而家啲長輩咁浪禮嘅，學無前後啊！啲長輩， 唔係佢打人嘅，佢咪最終佢都去承受翻佢自己嘅責任，俾人拉咯，係啊。嗱，近排咧每日咧確診嘅人數咧嚇仍然未到單位數字，就算自己做好啊防疫措施咧，細菌病毒咧都唔知佢喺邊度傳你啊！你避都避唔到嘅。各位唔想全座大廈咧都強制檢測嘅話，或者係封埋你嗰住嗰區，請大家真係咧唔好累人累己啊！發現自己喺啲喉管啊有問題啊，有異味啊，唔好慳，即刻咧揾啲合資格嘅人員咧嚟檢查啦。仲有就係咧，仲有冇記得袁國勇教授叫大家嗰個廁所要開抽氣扇，唔好開廚房同埋廁所個窗啊！洗生果嘅時候要用清水加鹼液，再用熱水去浸佢。嗱，近排咧，大陸咧就有樣進口咧，有幾樣啊進口嘅食物咧包裝咧出嚟咧驗到咧新冠病毒啊喺個表面度喎。例如有車厘子、啤酒咧、雪糕啦、肉類、海鮮都有啊！啊，咁點算啊？咁专家就话咧，车厘子咧病毒量咧就好低嘅，咁啊唔算太大嘅，唔会有太大嘅感染风险，只要咧清洗干净咧就可以啦。至于海鲜啊，就要用呢、這个口罩啦，唔系，即系就要戴住口罩同埋咧戴手套去处理，唔好直接用手掂到咧，亦都唔好开大个水喉嚟洗。点解啊？因为咧免得啲水咧连埋啲细菌啊病毒咧弹出嚟浅出嚟咁样。至于超市嘅包装食品啦，同埋用品咧都要。即系翻屋企处理嘅时候咧，戴翻个口罩啦、手套啦，同埋用水清洗下个表面，又或者用酒精去消毒下个包装，先好放入柜。咁啊，除咗病毒啊要注意之外咧，食物嘅外层嘅色素咧，其实都要留意嘅。喺呢个西安咧，有一个街市啊，佢发现啦有染色嘅吉仔啊，佢哋咧就话啦，买咗翻嚟之后咧，用张白色嘅纸巾抹一抹佢哋，哇！甩晒色嘅喂，系咩事？仲有好刺鼻嘅清洁剂嘅味道啊！我真系几恐怖啊！ 临近新年啊，都有好多人咧会买啲吉仔翻屋企咧摆放啦，之后咧亦都会浸下吉仔噶嘛。哇，如果咁样真系要加多注意一下啦，如果唔系真系食死人嘅。今日咧分享咧脑洞大开嘅 channel 啊，佢嘅题目就系十种可能会害死你嘅黑心食物。睇完之后咧都真系打咗个冷震啊！仲记唔记得喺十年八年前咧，对啲头发豉油啊、假发菜啊、黑心棉啊，其实都历历在目噶啦。呢、這个 channel 咧仲有啊，世界上极度奇怪嘅十种食物，你敢食边一种咧？咁哇，单系呢两条片咧，其实都好得人惊啊！我会俾三个 O 嘴嘅即系好惊同埋 O 嘴嘅 emoji 佢，希望呢啲恐怖嘅食物片段唔会再出现。希望大家买嘢翻嚟食嘅时候啊，系真系食到营养落肚，而唔系食到病菌、细菌、病毒落肚啦。 同时在撑，即使不见岸也一去不返，一起坐船狂潮共玩，蛙掌的快慢合拍不到会散， 大家一世有几晚，知己的小船其实客位有限，若知道找到捏刀板，将翻舟之时小心眼，一起跳船为时未晚，假使不快乐你总有得拣，一起撑船如何习惯，请将心相连，爱自的手与眼， 大家一世有几晚，自己的小船其实客位有限， 平衡未惯， 相 处的美好也不太简单，少一个人谁来互 衬， 想一起启航做对话的重担，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风骚家庭保卫队， 我是桂花田啊！我觉得咧，做后母要同丈夫嘅仔女一起相处，仲要关系好好系最难嘅。但系杨卓娜佢做到啊！ 我是曾志豪啊！我就觉得咧，无论系乜嘢身份嘅妈妈，只要你对你嘅细路好嘅话咧，你就系一个好妈妈。 我是杨卓娜，想知道我点样保卫我嘅家庭？咁就记住要收听《风骚家庭保卫队》啦！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哼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一二三放手 baby 要 safety， Hello 肥妹仔， Hello crazy lion， Hello crazy lion 同埋瘦 uncle， Hello 肥妹仔， Hello 瘦 uncle， 仲有各位咧系屋企嘅同学仔，我哋又嚟 baby Tuesday， 好啊， 今日咧要同大家咧又再讲下咧一啲咧婴幼儿嗰啲家居安全啊，今次轮到咧我哋屋企嘅客厅啦， 客厅啊，我屋企客厅好大。 我听就 个客惊啊！ 系、哎、啊，我个客厅吓你一惊噶，因为佢同厕所、厨房系连埋一齐噶。 我同你哋玩个游戏，不过咧你要抄低咧，我跟住落嚟讲嘅八个单字，呢、 啊、 八个单字第一个字系长， 长咩啊？长啊？ 长短个长、 啊。 第二个字系干。 干 湿个干、 哦， 第三个字系尖，尖沙咀个尖， 系 第四个字系小，大小个小， 做乜全部都讲你嘅好似？ 第五个字系圆， 圆睇得 圆 眼 个圆， 真系全部都讲 跟住第六个字系湿， 湿仲唔系你？ 湿，跟住咧。第七个字是高 高，咁唔系你啦。 哎呀，系终于唔系佢啦。 终于唔系你啦。 系窄啊， 窄又系你 啊，好窄啊个窄啊。 长干尖小软，湿高窄。 系呢度有八个山字，我而家要问咧就系、 是、 究竟有边四个山字系喺客厅要保持啲 baby safety 咧，就要避免。在客厅要保持 baby safety 呢要加强呢、 哦、 是四个三字 我估避免湿同埋尖仲有高我估呢三个 有四个㗎、 啊、有四个湿、啊、高尖窄囉 哦咁肥妹仔 我会揀长啦尖啦湿啦同埋呢哎，唔知道高小泽系边个？我知道啊，远有冇咧吓？ 远系应该加强嘅。 哦，好啦， 咁、 啊、 加强要啲乜嘢？四个生字。 加强个远啦，加强个干啦，加强个高啦，同埋加强个长啦。 嗯，你哋都系全部答啱一啲，又答唔啱一啲。 系啊，你快啲开股啦、 啊！我见到个时间差唔多嗱。边啲要避免呢就是小、尖、长、湿。小呢即是那些细细粒的嘢塞咗入鼻吞咗落肚啊咁危险啊。边啲要加强呢就是软、窄、高同埋干。 哦即可能啲危险嘢呢就离佢远啲。咁啊唔好咁多湿湿粒粒呢就冇咁容易跣餐或者电餐。不过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资讯呢一定要听住11点之后我哋有专家倾偈 啊。 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 29,502 点，跌658点，总成交金额119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3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51点，跌3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25蚊，跌41.5；港交所514蚊，跌39蚊；美团381.4，跌18.4；阿里巴巴253蚊，跌5蚊；中芯国际30.25，升2.5；中国移动46.1，跌1.05；吉利汽车34.2，升4毫；小米集团30.25，跌3毫；比亚迪股份262蚊，跌16.4；中国海洋石油7.92，升1.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10.596，瑞士法郎8.731，澳元5.975，加元6.082，新西兰元5.578，欧元9.412。每百日元对港元7.4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39。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1点，跌181点。港金现价报17,14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07美元，卖出1,861.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在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啦，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 较早前旺角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街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塘尾道嘅车可以左转翻去拔街，咁但系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街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就挤塞，影响到现在呈祥道左转回去蝴蝶谷道就挤塞，龙尾在明爱医院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就在果栏。在新界粉锦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招径一段就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都是行车缓慢。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啱啱清理好咯，一带仲是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沙田、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何俊荣， 而家在珠宝公司做紧财务文员的他，透过展翅青见计划改善了他的沉默性格，亦都增强了他的自信。而家已经全面管理公司分店、社交平台的运作。 想知道何俊荣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李浩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上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十一点之后嘅风骚快回啦，讲下天气先。 系啊，而家气温二十度，相对湿度71%啦。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啦。咁啊，我想话咧，十一点半之后咧，我哋咧就有我哋嘅风骚生活小确幸。 哦，系啊，系啊， 系 啊。 系啦，咁我哋咧就一阵 死亡挑战我啦，今次真系。 喺呢个叫做喂，你救我系咪先？ 你会谂住做过咩？原来我以为你都喺隔篱做指挥嘅啫。 有少少， 你今日有着运动衫咩？你又呃我，我就有啦。 我着一条裤，好难得揾一条裤啊！你明唔明啊？ 系咩？啱身嘅裤真 系，好难得嘅。 晏啲啦，我哋今次就叫做咩？摆你上台，摆你上台之上凳先。 嗯 ，OK。咁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嘅，唔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咧，你上面咧就睇到我哋嘅 live 噶啦吓，十一点半。之后啦，咁我哋而家咧十一点之后咧呢个环节有《风骚 Baby 要 Safety》嘅剧场啊！ 儿童事务委员会、 劳工及福利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快活人之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剧场第八集 BB 大冒险客厅篇。 机械人助理，网上会议安排好未呢？ 已经安排好啦，志豪博士、桂奶奶以及阿鲁、阿涉两公婆已经分别收到会议登入的超连结，更加他们会陆续登入这个网上会议。志豪博士，趁住时间尚早，不如你去电脑面前试下咪先啦。 唔该晒，好好，等我睇下先吓。哎，个镜头都影得我几靓仔啊！吓，电脑镜头冇问题啊，咁啊试下咪先。卢海鹏试咪，卢海鹏试咪。 卢海鹏试咪，好好笑啊！志豪博士，好好笑啊！ 多谢你啊！全世界得你一个先觉得我好笑嘅啫，真系不枉我发明你出嚟啊！ 志豪博士聪明绝顶，风趣幽默，俾啲信心自己啦！ 唉，我就系知自己聪明绝顶，不过咁多年嚟，我都系唔识同异性倾偈嘅，一单独见面咧就好紧张噶啦，一系就唔讲嘢，一系咧就讲嘢开口夹着，哎呀夹着生非之条脷添啊，搞到个场面咧好尴尬啊！ 博士，不如咁啦，如果要单独面对异性，你就问对方问题，等对方讲嘢，你咪唔使讲嘢咯。 哦，咁都 OK 喎，你讲得啱，你讲得啱。希望阵间咧登入网上会议嘅系阿 Lu 同阿涉两公婆先，而唔系得桂奶奶一个啦，佢都当系异性噶嘛。 喂喂，阿志豪博士，喂志豪博士。 哦，桂奶奶。 你好啊，系我把声听唔清楚啊，清唔清晰啊？ 清清晰啊，清晰啊，好好清晰下添。 哦 ，OK， 哎，咁就好啦。 系咯吓，咁啊好啦，咁啊好啦。 博士，唔使紧张，问佢问题。 桂奶奶啊，Lu 同阿涉咧吓，咁耐佢哋都未登入嘅吓。 我唔知道啊。 啊，系咯，啊，我都唔知喎， 古古怪怪嘅你， 机械人助理，咁跟住点啊？ 继续问啦， 仲问啊？桂奶奶系啦，啊，李先生点啊吓？ 哦，佢走咗好耐咧。 哦，系啊，佢走咗去边啊？佢 系天堂噶，唉，唔通去咗你屋企咩？ 吓，唔好意思啊， 志豪博士，唔好紧张，你继续问，唔使惊。 仲问啊？唔系啊嘛，咁啊噶，桂奶奶，你先生系点走噶？ 冇，佢啊成日问埋啲蠢嘅问题啊，蠢到死咗咯。 吓， 系讲笑咋？睇下你啊，吓到咧面无血色咁样。 Hello， 志豪博士。 哎呀！太好啦，阿 Lu 阿涉，你终于登入呢个网上会议啦，我好开心啊！ 有冇咁开心啊，李博士？ 咦，桂奶奶你已经喺度啦，头先你哋倾得好开心咩？ 啊，我就倾得好开心啦。 啊，好啦，言归正传啦，上次阿涉啊，你帮我设计嗰个手机游戏咧 ，BB 大冒险厨房篇咧 ，Focus Group 嗰啲反应啊，好好啊，仲好期待咧出一个客厅篇添啊！ 嗱，客厅咧系小朋友发生意外最多嘅地方，所以客厅篇系一定要出啊 ！Focus Group 嗰啲成员咧话阿涉你好细心啊，对 B B 嗰啲家居安全好了解啊！ 咁我话的确几细心嘅， 系咩阿仔啊？啲安全 tips 咧，我系有份提供俾你噶噃，你唔使多谢你阿妈我咩吓？ 阿妈难得有人赞我细心，你咪俾我 enjoy 下咯。更何况啊，个游戏有九成系我设计嘅。 咁即系啊，我得一成功劳啦，系咪咁讲啊？ 你两个一人少句啦。 咁我都三十几岁人啦，我都识得照顾 B B 噶嘛。好似而家我屋企个客厅咁啊，为咗朝伟 B B 嘅安全，已经执得非常之整齐，系无可挑剔啊。唔使阿妈你俾 tips 啊。 系大个仔啦，吓识好多嘢咁话啦，系嘛？ 嗱，不如咁啦， 点啊？ 一个钟头之后你上嚟屋企检查，如果发现有一个漏洞，系一个漏洞咧， 我陣間就請曬大家去土豪酒店飲下午茶。 最中意啊，我仔咧咁豪嘅咧，好啊！如果你有一個漏洞都冇嘅話咧，就我請好冇？ 啊，幾好噃！即係無論啊桂奶奶定係阿攝輸咗咧，我同阿 Lu 陣間都有餐免費下午茶，係咪？ 咁我 call 定隔離陳太下午茶時間，幫手睇住 B B 先。 No problem 啊！陣間下午茶，一係我請，一係阿媽請。嗱，阿媽，一個鐘頭之後屋企見。阿 Lu， 我哋收先。 OK。 咦，咁而家又得翻我同桂奶奶你两个添。 系啊，你仲有冇问题啊？想问一下 啊？啊，咁我都系打去酒店 book 位先。我而家收线啊。 奶奶嚟啦，我去开门先。 好，等佢挑战好耐啦。 奶奶你好，我啊当然好啦，唔知道你哋好唔好啫。阿点啊，阿仔，你准备好未啊 ？I am ready. You are ready. Are you sure you are ready？ 哦，咁好啦，等我抱住潮伟 B B 一齐去检查一下你个客厅有冇安全漏洞先吓、啊，我抱啦 吓。有洞，有洞。 潮伟 B B 真系醒目嘅啫。 奶奶饮唔饮水啊？ 饮唔梗系饮啦，多饮水好啊！我要杯热水，嗱，你放喺餐台度先啊！ 哦，好啊， 潮伟 B B， 我哋唔好理你妈咪，啊，我哋去检查下个窗口先啊，好唔好啊？ 好。 哎呀，窗口已经装上窗花，附近又冇放置家具，以免 B B 攀爬。啊，潮伟 B B， 安唔安全啊？ 安全。 窗帘同埋嗰啲绳索都捉起晒，以免棘亲或者箍到小朋友。智慧 B B 安唔安全啫？ 安全。 所有家具嘅尖角都贴晒防撞贴。哇，智慧 B B 安唔安全啊？ 安全啊。 所有门口都加咗防夹手门挡，所有柜桶都加晒安全锁，以防 B B 夹亲手。智慧 B B 安唔安全？ 安全。 所有电源插咗都交上胶盖，以防 B B 触电。潮伟 B B 安唔安全啊？ 好安全。 嗱，阿妈，屋企成个客厅一样安全漏洞都冇啊！今次仲唔系我赢？ 唉，少年你太年轻啦！啊，乖仔阿蝉啊，你太大意啦！ 我大意？ 你望下张餐台， 有杯热水啫嘛。Any problem? Any problem? 你仲咁大声问啊？张餐台系铺咗喺台布嘅，小朋友就最中意揾嘢拉、揾嘢扯啊，三尾都扯唔少啦，你系咪？如果啊，好似我而家咁啊，佢一拉呢张台布啊，咁成杯热水就咁淋落 B B 度，嗰啲玻璃碎亦都会整伤 B B， 你话几咁危险啊？仲话冇事？ 台布呢个咁明显嘅漏洞，我竟然睇唔到，即刻收翻起佢先。 哎呀，仔，哎呀，快呀，快啲收啦！收完之后呢餐下午茶，你请阿妈啦啩。 啊，我呢杯真系输得心服口服啦，竟然输俾杯热水同张台布啊！ 早知道我就唔问奶奶饮唔饮水啦。哎，不过都好，依家我哋起程去土豪酒店。 哦，系噃，使唔使 call 埋阿志豪博士咁啊？ 唔使啦，佢已经去咗挪威啦。 你好，我是志豪博士，我 book 了四位大人下午茶。 没问题啊，由于限聚令要分两张台，有没有问题啊？ 没问题，没问题。咦，不等等先，弊喎，要两人分台坐，那阵间我不是又要跟桂奶奶单独面对面？哎呀，四方了，四方了，我又开始紧张了。 今次大家学习到啊，客厅嘅家居安全措施，但系臭仔经啊实在大把嘢学啦，想知更多就要留意下一集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啦。 当真相不再只是当初单纯的想象，太多话。从梦想沦落成嚣张的谎话，希望总是伴随失望，只好愿望幸福 挣扎怀疑信仰，烙印下的伤想抵抗，妥协苦涩荒凉，再勇敢一趟，前往爱与恨的流浪，狂妄倔强，不怕原谅，谁能和我一样。大声喊叫，会勇敢和好，让我哭又让我闹，让我能领悟煎熬，想舍就去舍掉，想抱就去抱牢，让我听到我心跳，让我看清我的需要，不怕别人笑，会勇敢和好，让心学会去思考，强求爱有多可笑，傻瓜才会计较，谁付出多或少，谁去讨谁就输掉，谁不要谁就能得到，勇敢的好。挣扎怀疑信仰，烙印下的伤想抵抗，妥协苦涩荒凉，再勇敢一趟，前往爱与恨的流浪，狂妄倔强，不怕原谅，谁能和我一样，就大声喊叫，会有让我看清我的需要，不怕别人笑，会勇敢很好，让心学会去思考，强求爱有多可笑，傻瓜才会计较，谁付出多或少，谁去讨谁就输掉，谁不要谁就能得到，勇敢的好，勇敢很好。 桂卡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翻到嚟啦，啱啱听我有杨丞琳嘅勇敢很好啦吓，直播室有桂花连登之后啦 ，Hello 遥远的 他，你唔好喐嚟喐去啊 ，B B 肥肥啊， 系啊， 系啊，懒得意咁样，拿住个电话又喐嚟喐去，我再扮摇摇板咁样，又唔知 B B 声， 几廿岁人啦、啊，生性啲啦，不过你好似好威喎、啊，而家你个 office 咧、 啊，嗰只叫咩啊？山高皇帝远啊，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我净觉得佢咧喺度巴巴闭喺个办公室里边， 阿程振鹏。山高皇帝远，应该系我同桂花田形容自己喎、啊，而家， 因为我哋山高，我嘅皇帝又唔同嘅、啊， 唔系咁啊，大家都系皇帝真系。喂，但系头先我播嗰只歌咧，勇敢很好咧，有寓意嘅， 咩意思啊？ 嗱，我想话，如果你考试嘅时候有只老鼠爬上你嘅身度，你会点？ 点解考试嗰时候会有老鼠咧？第一件事， 考试嘅， 你边度考试？考啲咩事先？ 跌到我个头度噶， 喺你条颈度出现咗。 冇错， 吓到大叫啦， 系啦， 一弹开个离开个位啦。 嗱，你惊唔惊老鼠咧？就算你几唔惊老鼠都好咧，喺你条颈度出现。 唔系唔系，系嗰啲过街坑渠老鼠，成只猫咁大只，定系啲白老鼠仔啊？ 有冇分别啦？ 系咯， 有冇分别啊？ 都 有 年。 嗱嗱， 皮夹系你夹底嗰只系咩啊？捐咗出嚟嗰只嚟 嘅，都系狐仙嚟嘅，捉唔到嘅。 你惊唔惊啊？而家 唔系，但如果系嗰啲老鼠仔，可能咧佢即系骚扰你嘅情况咧，唔系太多，可能喺度找下找。可能你会觉得痕咧， 哇！你讲少好啊，真系。 可能你会觉得可能痕痕地啊，啲咩咧咁。 我唔信，真系。 其实又系嘅。 系咯，嗱， 边度下咩事啊？ 嗰只老鼠喺边度嚟嘅咧？ 喺个市场。 系啦，嗱，佢咧喺台湾嘅。 喺咩超市？ 佢话台湾咧最近咧，佢哋就啱啱有呢个大学嘅即系测验啦、考试啦咁样。咁咧，佢话咧其中有一个咧，即系有个考生咧应考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咧佢跌咗喺地喺度大声尖叫。咁开头啲人咧，即系压力真 系 好大啊！啲人以为就系话，哎呀呢、這个同学咧， 屈咗， 系啊，读书读到失咗啊，系啦，即系好似头先有个人喺度咧，坐喺度摇摇板咁样， 系啦，好似好自在咁样， 系啦，佢哋仲话系咪傻咗咧咁样？咁啊，但系咧唔对路，因为咧佢直情系不停尖叫咧，而且咧佢有内容嘅，佢内容就系话有老鼠啊，有老鼠啊， 咁、哦、有老鼠， 系啦，不停讲有老鼠、啊。 嗱，因为呢个系纯粹佢自己个人嘅经历啦，其他同学咧会觉得哇，做咩发咩癫咧？同学快啲走啦咁样，可能会撩佢嘴。 如果佢系一个市场考试嘅市场咧，应该隔篱左右都点都会有学生噶，其他考生噶。 系啦，冇错冇错。 咁佢嗰只老鼠啊，如果系跌咗落地啊，总会喺其他同学身边行。 嗰啲脚啊，系啦，嗰啲脚行噶。 嗱，而啲学生咧，开头以为佢傻咗啦，但系咧好快已经知道系真嘅啦，因为佢哋都喺佢条颈度揾到佢嗰只老鼠。系啦，大家都见到， 都系条颈。 唔系唔系，即系大家都望到佢条颈啊，即系有只老鼠啊咁样。好啦，咁于是乎即系真嘅啦。请问嗰只老鼠系边度嚟嘅咧？ 天上面跌落嚟嘅， 我觉得唔系。 佢唔知，唔知系咪天上面跌落嚟？ 应该系 自己养开噶， 佢自己带嚟嘅。 唔系佢， 系佢嘅同学。 系冇错， 即系佢同，即系考试嘅同学。 有人带咗宠物鼠去考试。 哦。系仓鼠啊，可能 即系嗰啲哈姆太郎嗰啲 friend 啊， 得嘅咩？ 嗱，就系冇人话得嘅，但系就算你话得咧，点解你要带只宠物去考试咧？ 吉祥物松鼠， 系我都觉得是，系啦。 阿妈俾啊，可能佢自己都唔知道啊。阿妈但系平时去吉开佢嘅，所以咧有福气啊。 同埋因为咧，如果中国人咧，佢哋有个我哋广东话唔会咁叫噶，佢哋有叫做鼠来宝啊。 哦， 因为咧鼠咧用普通话读咧老鼠，即系有数 数 嘅意思咧， 数 来宝啊，即系数到好多财宝咧。咁所以咧，譬如鼠年咧，你见到如果系大陆咧，佢哋讲普通话嗰啲北方咧，成日都会有呢一句就话鼠来。数奶爆，数奶爆，即系数啲数啲钱有关嘅，即系咪因为咁样咧？第一，佢好明显呢个台湾嘅女生咧，佢就冇数奶宝啦。 死啦！咁真系 佢就 数 到吓到跌低咗落地下度啦。 因为会即系你会骚扰个考试嘅场地啦。 系啊， 兼且一定系话呢只唔系过街老鼠，系边个嘅老鼠？边个宠物鼠？ 后来佢有个主人出嚟咧应头咗啊，带翻只宠物鼠离开咗现场。但系最惨嘅就系嗰个考生，究竟佢嘅成绩、佢嘅表现？有冇得机会系啦？有冇得俾佢重考呢？我哋一阵间翻嚟就做风骚生活小确幸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去年十一月访京嘅时候，已经希望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有多啲嘅保证。当时向中央提出，如果有需要嘅时候，获分配一啲喺内地研发或者生产嘅疫苗俾市民使用。大约18日前，佢认为到咗有需要嘅时候，因此要求国家喺呢方面协助香港。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是不是向中央提出供应国药疫苗的时候，说早前本港透过预先采购协议购买3款疫苗，都是经过专家建议以及同药厂商量。 其中复星医药和 BioNTech 的疫苗昨日获法律核准，希望下个月底供港。牛津疫苗下半年才到港，至于原本最早供港的科兴疫苗仍然欠缺部分的数据。对于国药疫苗同样未公布三期临床数据，林郑月娥说有关疫苗同样需要受到核准疫苗使用的法律框架批准。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委员会有不同专家审视疫苗的不良反应报告，包括透过抽血了解病历和病发情况等，确定副作用是不是和疫苗直接有关。孔凡毅说会要求病人写电子日志，记低不良反应数据，例如有严重反应，可能例如是面瘫、严重敏感等，会参考外国情况再跟进。他相信严重个案不会太多。孔凡毅又说，如果接种疫苗之后有非常严重的反应，一般会在15分钟内发生，相信接种之后4个星期是最关键。至于应不应该引入国药或者科兴疫苗，孔凡毅说底线是要有药厂的第三期临床报告，又重申市民安全最重要。医管局今日起在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提供中医诊疗服务。中大中医学院副院长林志秀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病人情况较为稳定，适合接受有关的治疗。如果情况较为严重，例如出现呼吸困难，就不适合。林志秀说，如果患者正是服用西医的抗病毒药，肝肾较差，对中药敏感或者有蚕豆症，亦都不适合接受中医诊疗服务。他指出，根據內地文獻，患者接受中藥治療之後，病毒由陽性轉為陰性的時間由17日減至13日，住院日數由18日減至1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通電話。习近平说，中国率先控制住国内疫情并实现经济复苏，为北京冬奥顺利举办创造有利条件。目前北京冬奥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赛事组织工作有序展开，中方以筹办北京冬奥为契机，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相信在各方大力支持下，一定能够如期完成各项的筹办任务，做好全面准备，确保北京冬奥取得圆满成功。巴克说，北京冬奥各项的筹备工作克服疫情影响进展顺利，国奥会支持中方举办一届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冬奥会理念，愿意和中方共同努力，确保北京冬奥成功、精彩、安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56点，跌705点，总成交金额1,41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0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6点，跌3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22蚊跌45蚊，美团375.2跌24.6，港交所516蚊跌37蚊，阿里巴巴253.4跌4.6，中芯国际30.2升2毫，吉利汽车34.3升5毫，中国移动45.95跌1.2，小米集团30.2跌3.5，比亚迪股份259.2跌19.2，中国海洋石油7.8毫2升3仙。

好啦好啦，嚟啦嚟啦，我哋而家咧喺手忙腳亂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全球華南嘅地區朋友咧，我哋又離開呢、這個YouTube 直播啦嚇，咁、啊、我哋係 Facebook 直播啊，咁啊直播室咧有桂花楊曾志豪啦，亦都係遙遠的他嘅程振鵬咧， 係啦， 好吸引嘅喎， 好吸引咧， 一個 我哋而家咧就有啲忙亂啦嚇，咁啊各位聽眾你見到我哋仲要用 係 啊， 睇咗我哋亂咧係咪？ 睇咗我哋亂，係啊，比較混亂，比較混亂，不過唔緊要，嗱我哋再次呼籲大家咧，而家可以開心機聽住我哋嘅心機直播啦，同時上我哋嘅二台面書專業嗰處。 係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有咧只要你有張凳仔同埋你個人喺度咧，就可以做到運動啦。究竟係啲咩運動咧？咁啊，一陣間我哋係咪就係凳仔運動啊？ 做凳仔嘅運動， 你唔記得咗啦？ 係我想話咧，今日咧，我而家細心睇一睇咧，阿桂花田同阿曾志豪咧，你哋嘅服裝咧，除咗係好休閒運動嘅感覺之外咧，呢啲顏色係 balance 咗嘅喎。 係咩？好 有 balance 數咩？冇可能嘅，你睇下。 你咩意思先？你講嚟聽下。 嗱、哦，要睇咧，自己梗係登入去我哋電台面書嗰度睇啦。 係啊， 嗱、 啊， 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咧嘅面書專業咧、就喺度 Facebook Live 緊Facebook Live 緊 Facebook Live 緊 Facebook Live 緊 咁啊，總之你又見到我哋兩個就好忙亂咁樣啦。如果我哋影到程振鵬嘅樣俾你睇咧，哇！佢休閒到爆炸真係。 可唔可以影下佢啊？我真係好想影下佢。 唔使啊，我幫你，我幫你影張相。 哦，好啊，好啊，好啊。OK。哦，跟住咧，俾我哋聽眾睇下。 俾聽眾睇下。 係。 佢幾咁休閒啊？而家。 係啦。得唔得啊？我 OK， 喂，弟弟啊。哇！休閒到佢嘅樣咧，真係有啲痕跡咯。 係啊，嗱，喂，事不宜遲啦。如果咧你而家喺辦公室又好，你屋企都好嘅話咧，你可以準備一張凳。不過呢張凳咧有少少講究嘅、 哦， 請你唔好揾接凳， 係 唔好揾碌碌凳， 要四平八穩嘅凳，因為咧、就算接凳都唔得嘅嚇。 係啦，千祈唔好揾接凳啦、碌碌凳啦，最好咧就係揾啲四四方方咧，即係梗椅嗰啲凳背啊。 即係你話你顯示下連嗰啲接凳都唔得啦， 正啲嘅。 係啦，因為咧我哋跟住有啲動作咧，雖然有啲就好休閒坐喺度嘅啫，但有啲咧可能你要利用嗰張凳咧。可能是要做一些支撑的运动的，那麻烦你呢注意自己安全，如果不是呢、你在 office 到蹦呀，咁跌咗落地下度呢就恭喜发财啦，真係。 咁我哋嚟啦噃，我哋应该会俾埋我哋嘅片段呢同大家一起做㗎下，即係我哋跟得几多下、啊 okay? 大家准备迎接我哋呢一个 live 嘅 chair exercise。嗯 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啦，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噶啦。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笃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给其他女同学笃咯。 哦，那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不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的了。 哇！我覺得啲聽眾咧，就係睇住我哋喺直播室度咧，嗰個混亂咧，已經都話好好睇，一直會叫價。 我想話我哋咧，頭搭尾有四個蚊望住我哋，我覺得好巴閉， 好巴閉我哋呢度咧。 我得由你借 B B， 我睇唔到我 咁多蚊。O K O K， 好啲啊。 係啦，嗱，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聽到曬我哋啦，見到曬我哋啦。我哋而家咧就要做兩種動作，我可以簡介呢兩種咧。一個咧就係大部分時間咧，你個 pat pat 就係坐喺張凳上面嘅啫。咁啊相對係休閒啲嘅，不過咧你要做嘅動作就比較複雜啲， 但我想話咧，我頭先示範咗幾次咧，其實會攰嘅， 會攰嘅， 係會喘氣 嘅。咁第二 有運動量， 有運動量㗎。咁第二類嘅以上運動咧，佢相對咧就唔使好繁複嘅動作，不過。 就要咧考你嘅嗰啲咩核心肌肉啊，同埋咧你嗰、那个、即系动静咧就要大少少嘅。 仲、有咧嗰啲手脚协调咧，其实就需要我哋要望下几下咧，先知啊究竟左脚定右脚啊。 咁所以咧，我就决定交俾桂花田咧去示范咧，力量唔需要消耗太多，不过咧记住嗰啲步骤就好繁复嘅动作就交俾佢。 好啦，嗱，而家个师兄咧喺度已经开始啦。 系啦，嗱，咁我哋而家咧准备定啦吓。 好，嗱，你讲啦。 我咧就负责咧睇下呢个Facebook Live 嗰度我哋嘅听众朋友俾啲咩留言你哋吓。 哦，嗱，你揸住个麦啊，曾志 豪。系啊。OK， 嗱，而家咧桂花田咧就要做第一个动作咧，就系佢啊两只手咧就要曲起九十度咧，好似人哋拳击咁样咧就保护自己嘅。咁然后咧坐定定之后咧，左脚同右脚咧就不停咧九十度咧向上就伸直，向上嘅伸直，咁你就会见到哇点。点解人哋咧做到好有型？你好似咧偷鸡咁样，唔知道做嗰啲乜嘢咁样，真系。 唔好理我啦。你 好似阿婆唔知喺度扶住个吊环咁样咧，佢样好傻噶喎，真系。 但系我哋啲网友都好接受、啊。 已经好接受啦，真系。OK， 好啦，嗱，而家第二个动作咧就系咧，佢就两只手咧九十度啦，咁然后咧就两个手踭掂手踭，咁亦都向上咧，好似做一个咧推宠物嘅动作咁样。咁然后继续咧。 我自己做得几好啊，真系，你都未话。 你真系觉得？你几好？ 手指咁样撒开咁啊要？ 冇噶，人哋啊有少少撒开嘅，因为好似推啦。然后咧嗱，你手部嘅动作咧，有阵时就向上咧夹嘅，九十度咧对夹个手踭。有阵时咧， 桂花田夹啊， 佢又好似唔使嘅。即系佢唔使夹你啊，系咪先？系啦，夹公仔咯。咁咧，有阵时咧就要向上推咧，好似你去健身室里边咧就做哑铃咧推举咁样嘅。 我错啦。 系啊， 但我唔该你住啊。 但系同一时间咧，只脚咧仍然系要继续咧不停咧九十度咧向上掂啦，向上伸展啦，咁样咧系难嘅。好啦，而家眨眼咧转第三个动作咯，只脚唔变嘅，继续都系九十度向上曲直啦，曲直。咁但系咧两只手咧，而家就系咧 小飞飞咁飞下。 系啦，蝴蝶啊。蝴蝶飞入 butterfly 咁样咧，你就压开九十度，然后咧就系成个向上咧就撑上去，好似拍翼咁样咧。哇！这个喂呢、这个动作应该有最难嘅。 做乜唔伸直？ 系我整到好攰啊！ 九十度啊呢度，九十度啊， 挛咗位。 系啦，嗱，眨眼又做第二 set 动作啦。而家咧就好似我哋平时咧，即系两只手咧就摸向咧头壳顶上面啊，好似摘星咁样啊，温摸。跳舞系啦，左右摘星， 左手左脚，右手右脚。 系啦，我想话你个动作同人哋做出嚟真系两个效果完全系天差拱地。我俾啲听众望下，人哋真实个动作系咁样做嘅， 真系可以坐喺张凳度做嘅啫。 系啊，喂，你继续啊，你继续做啊。 好攰啊！ 而家呢个画面咧，完全可以睇到桂花田同埋人哋嗰个动作嘅分别啊！哇，就是你的 size 真的大好多。 我们的听众都很多就比手指功啦。 是啊，你讲一下啲评语啊。是啊。 又叫阿田田加油啦，桂花田努力啦咁。 哇，你睇下好激烈，跟住抹比啦，而家抹比啦。 是咩？ 你要做这个动作呢，就是 MJ 抹比啊。嗱、你自己睇下啦。是啦、你自己适当地抹比啦。是啦，适当啦。这个动作好难嘅，我哋又俾人睇。 要手脚协调啊。好紧要啊。 梁家妇女做呢个动作啊！ 即刻唔见咗个肚腩仔啊！ 哇！ 喂，好想话，好攰啊！ 其实你今日都要做运动啦，点解你系都要着到小学生咁样着裙咁样咧？好啦，你跟住呢个动作系咩嚟嘅咧？就系、是、咧，你一隻手咧就系四十五度咧就举高，咁然后咧攞个踭咧就撞住你嘅右手嘅手踭咧，就撞你左脚嘅膝头哥。 哇！呢、這个难 做、啊。喂，呢、這个劲啊！呢、這个头先阿桂花田咧，系啊，坐喺度噶。嗱、啊，你见到呢个动作啦，继续做，继续做。哇！犀利犀利，见到见到。哇！ 不过好耐 你讲咩啊？ 你做得好好啊！ 加我人工啊！ 彭仔你要唔要试下做下？ 你好正啊！ 彭仔你要唔要试下做下？喂，你要唔要试下做下？ 我而家左手揸电话筒，右手揸住个。 唔系 啊，因为我最尾有个方法可以影到你噶。 嗱， 我一间示范埋之后，最尾一 set 咧你做。我哋影住你好唔好？ 系咪噶？ 得噶，我最尾我试俾你玩下。 好啊，到曾志豪呢？ 好啦， 系咪一定要转啊？ 可以，你顶唔顶得顺啊？而家仲？ 我而家 so far 都 OK 嘅 ，so far 都 OK 嘅。 咧翘住只手咧，跟住咧就喺伸脚啦， 系啦，继续伸脚，系啦， 左脚、伸右脚、伸左脚、伸右脚， 系啊。 又赞阿田好叻女、哦啊，有啲人话住喺大海遇力救要救命、哦， 系啊， 我都觉得住。Cam 话 你，你家觉得汗流咗几多啦？ 系啊，湿晒我背脊。 哇，真系 汗流浃背啊！ 喘气连连，好耐冇试过咬拖鞋系咁受啦，真系。 系。 April 话叫阿豪仔做下喎。 哦 ，OK OK， 而家咧嗱，我就做第二 set 运动啦，因为呢一 set 咧，头先我都讲咗啦，佢就系属于嗰啲咧叫做难度咧系佢唔系话要你用好多嘅能量。但系咧，你就要记住好多嘅动作啦，佢比较繁复啲嘅。 你头先话叫核心肌肉。 系啦，而家我要做第二组咧，话犀利啦。 佢要揾个靓女咧陪住佢做嘅。 系啊，嗱，我哋又要捞翻个广告片出嚟先啦。 个靓女咧，着嗰啲衫裤鞋袜咧，哇，真系一流。 一流噶，好性感噶。 先吸引到曾志豪先。 嗱，我先俾呢个画面大家望一望先。嗱，你见唔见到啊？呢个动作，哇，见唔见到？见唔见到？唉，你见到啦，我而家就谂住做佢呢一 set 嘅动作啦吓。 嗱，都系要记住要揾咗四平八稳嘅凳咧吓，先可以做啊吓。如果唔系咧，就危险噶吓。好啦，跟住我哋交换位啦。 好。 好啦，而家 豪仔会唔会好似机械人咁？话你做到， 我而家先做第一组动作咧，其实咧就系你咧就坐喺嗰个凳上面之后咧，你两只手，你两只手咧就要托住个掂住个凳嘅边缘，然后咧你就要用两只手咧撑起你自己凌空咧升高个人嘅。 系啦系啦系啦， 佢就叫做 body lift 啊！我先俾个画面大家望一望先啊。 嗯， 好。个画面见唔见到啊？系要凌空嘅，讲紧系要唔手震啊！头先我见到真条试过咧系手震， 唔系好容易手震嘅，所以嗱，我而家试一试先吓。 你真真凳打还先啊？ 好好好。 但豪仔只手唔系整亲啊嘛，如果整亲你咁样撑起会唔会？ 我为求达到目标啊！cam 工商都要试一试啊！ 我撑就话撑唔起啫，佢撑得起嘅。 好啦，预备咯。 嚟啦，嗱，跟住咧又坐喺张凳度啦，跟住双手扶住侧边啦，跟住一二三起。 哇！ 真系起到噶。佢真系凌空噶，睇下系咪凌空咗啊？ 你等下掹下掹下掹咗 先啦。 哇，好攰喎！ 见唔见佢震啊？见唔见佢震啊？ 真噶，拖马丝旋转一样啊，大佬而家 好用力啊！ 同埋咧，嗰个肚咧系劲攰噶，嗰个核心肌肉咧，哎呀，我条裤又黑色，张凳又黑色， 咪系咯， 体验唔到我趌起身嘅嗰个美妙添。 头先你趌咗几多秒啊？请问 趌咗我谂接近十秒啦，系啊，以前趌人啊多，而家俾人趌翻嚟，而家真系。 咁啊，除咗呢个动作之外咧，我见到有个好优美嘅动作噶，就系咧将个人咧就俯陷喺嗰个。 哇，原来佢每一 set 要做三十秒噶。 三十秒。 我头先真系嗰个 lift 真系做唔到三十秒。 我做呢个掌上压不如。 系啦，跟住咧，我咪有一个系跑步嘅，有一个。咧就叫做 mountain climber， 好 似咧爬山咁样啦。 我哋俾听众睇，系咁样，哇！ 系啦，佢就不停跑嘅，只脚咧就跑住嚟喐嘅。 好啦，我哋嚟 个动作就好似咁啊！哇，睇唔睇到啊？ 睇 唔睇到啊？ 见到见到， 见唔见到啊？ 哇，咁样。 喂，人要直嘅，人要直嘅，曾志豪。 我只脚长啊，踢到后边啦，已经。 又系。 尽能量噶啦，已经。你知唔知我哋呢度几浅窄，俾人望下呢度？ 系啊 你睇呢度，呢度打晒胶咁样，你望望到我哋呢边啊，真系，哇，乱到不堪啊，真系。 喺度啊。 丑怪嘢，唔好俾人睇啦。 好啦。 所以咧，呢个就系所谓爬山咧，佢就要不停咧，就系向前喺度爬咁样咯。 系啦，哦。 嗯， 咁呢个动作咧，相对地唔难嘅，系咪啊？ 唔难嘅，但系咧，你都速嘅，即系你系咁跑，系咁跑嘅话咧， 你慢啲，慢跑，你 唔系原地跑， 而家唔系龟兔赛跑，慢慢，系啦， 叫你撑落去啊，豪仔， 有啊，30秒啊嘛，哇，30秒，睇下做唔做到先。 嗱，嗰个靓女咧，都真系做得几婀娜多姿嘅，不如睇个靓女多过睇佢啦，好 嘛？我都觉得系， 系咪啊？系咪啊？ 哎呀，豪仔，赞你身形好 fit 喎， 系啊，30秒未啊，好攰啊， 三秒啦， 运代表喎， 系啊，嗱，然后呢个咧就系比较简单啲嘅，就系你就背脊90度咧， 好嚟啦， 做呢一个所谓 气喘啊， 死啊， 气喘， 唔系，其实系背脊咧，攞个手踭咧撑起自己啊， 系啦， 即系背脊嘅 sit up 咁样啊， 哦，睇下曾志豪做唔做到咯，作为呢个好休息啦吓，我哋，好嚟啦，一、二、三，嚟啦， 影唔到喎， 系影到， 哇，系。 曾志豪你真系 哇本埋条老命， 中 我现场有冇听到啪啪声啊？ 我 断咗啦， 先边个啪啪声？ 断咗啦， 真就够啦，唔好再做啦，我真系好担心你。 呢个好劲喎，呢个 呢个劲系讲紧人哋个 噶， 讲紧人哋个女仔劲啊！ 呢个你睇下咧，佢咧系用两只手咧就垫喺地下，两只脚就晾喺凳度，不过咧就唔系就咁支持，而系咧。换一只脚咧就收缩，换一只脚就收缩咁样咯。 系最左右边咁样噶，算啦，我哋冇嗰条腿。 不如我哋试埋呢个咧，就到程振鹏做咯。 应该时间都差唔多。 我试下做埋呢个动作先。喂，唔系喎，鹏爷，你可唔可以做一个头先阿浅嗰啲动作啊？ 头先我啊，我坐喺张凳嗰啲动作啊。 系啊， 我唔係好睇到嗰個腿啊，我睇到隻手係揈嘅揈。 唔係你條腿我哋都睇唔到嘅，你試下做啊！你不停咧就抹肥，只腳夾下夾下。 我示範你跟住做 ，OK 係啦。你伸腳嘅， 我見到你一招係咁樣飛啊嘛。 嗱，你 我哋影下影下影下係啦。 我又要瞓矮頸咁樣夾住電話。呢啲咧真係完全唔係正確嘅運動嘅姿勢嚟。 我哋而家終於見到前進派， 大家咧即係一笑咧嚇。 系啦， 系啊，大鹏展翅啊， 大鹏展翅， 大鹏展翅， 我哋做到咁辛苦都系为咗咩啊？ 冇得飞， 系啦，希望大家防疫抗疫做得好啲啫，话实在太过辛苦啦，真系。 我哋俾120分自己，真系 加人工 啦，系啊，好啦，好啦。今日 Facebook Live 到此为止，我哋出晒汗啦吓。OK， 下个礼拜再玩。 好啦，拜 拜。 我裸眺望晚间都市，月影知我在天台的一角，一再想你还未终止。 弹劾前总统特朗普的条款，众议院书记和九名由众议院挑选的弹劾管理人将弹劾文件由众议院步行送到参议院，但据报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反对弹劾，令特朗普被弹劾定罪的可能性降低。執法部門正調查針對國會議員的一系列恐嚇訊息，包括威脅在國會外攻擊甚至殺害部分的議員。當局亦都擔心國會山莊被衝擊事件重演，繼續在華盛頓部署幾千名國民警衛軍戒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下午温暖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星期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33点，跌725点，总成交金额152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0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6点，跌3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18蚊，跌48.5；美团374.4，跌25.4；港交所517.5，跌35.5；阿里巴巴253.8，跌4.2；中芯国际30.2，升2毫；小米集团30.05，跌5毫；中国移动45.95，跌1.2；吉利汽车34.25，升4.5；比亚迪股份260.2，跌18.2；中国海洋石油7.83，升4仙。外币对港元嘅买价：美元7.751，英镑10.59，瑞士法郎8.726，澳元5.967，加元6.078，新西兰元5.573，欧元9.4092。每百日元对港元7.4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94。日经平均指数报28611点，跌211点。港金现价报1720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6美元，卖出186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嘅九龙区嘅交通意外咧，同埋一宗港岛区嘅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噶。咁先讲翻九龙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狮子山隧道嘅入口噶，咁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咧就挤塞，咁亦都影响到歌和老街嘅支路去翻呈祥道荃湾方向挤塞噶。咁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咁亦都影响到歌和老街支路去翻呈祥道荃湾方向挤塞。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嘅第四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加士居道咯，近住果栏对出。漆咸道北去观塘啊，近芜湖街嘅第四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加士居道天桥近住果栏对出。喺港岛。江乐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域多利皇后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雪厂街。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域多利皇后街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雪厂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咁加士居道过海同埋去红磡方向，由于受漆咸道北嘅意外影响，咁所以而家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挤塞，龙尾就喺李靖屋游泳池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隔离后应该如何谈恋爱？ 无疑伴侣是你，是你吧？能陪伴我孤独冲锋可怕？藉着网络暧昧对话，不实际但假。

察觉你有多么兴奋，还自觉要担当你的暖男。无奈我坚持，你那难题未值得影响这餐饭。关心到你更加心疼。 周恩廷啊，迟了悔改啊。 但愿这种悔改能叫失恋更精彩。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翻到嚟咧，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啊！我哋今日咧请嚟嘅嘉宾系 儿科专科医生啊，余则文 余则文医生嘅余医生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系啊，风骚快活有贵翻条曾志豪啊，今日我哋请余医生咧就同我哋讲下咧嗱，婴幼儿喺屋企嘅安全事项咧，今日就比较集中，亦都系咧大家可能会忽略咗咧，就系嗰个客厅嘅安全。hello 余医生，系啊，我想问一下，可能一般家长咧，佢一听到就话客厅应该又唔系厨房，又唔会好危险嘅啫。究竟有啲咩嘅意外咧，经常会喺客厅度出现嘅咧？ 其实虽然喺客厅咧，就好多时候都系成家人一齐啦， 系咯。 咁但系咧，一样系会有好多危险嘅地方，啲细路仔系会因为咁而受伤嘅。 系 客厅咧，我哋有好多嘢喺度嘅。你又谂下啦，嗱，我哋有。我哋嘅电视机啦，我哋好多个电器啦，亦都有我哋嘅有时有啲我哋喺屋企细啦，咁啊客饭厅一齐啦，或者系我哋有个茶几啦，我哋可能会有啲台啦，有啲凳啦，有梳化椅啦，有好多嘅电掣啦， 有地柜啦，系咪啊？跟住又有可能有按摩椅噶嘛？ 系咪最衰就我哋屋企太细啦？如果屋企大啲，客厅够 空旷 啲嘅，系咪就冇事啦？ 香港大部分人都客饭厅噶啦， 系 即系真系有个分开客厅、饭厅嘅，当然都会有嘅，但系少啲啦。咁喺客厅头先我哋所讲嗰啲咧，全部都系陷阱嚟噶。 系， 其实我哋最常见嘅小朋友有时会喺客厅出现问题咧，就喺梳化椅跌咗落嚟。咁大家以为坐梳化椅好舒服啦，系咪啊？咁你有你睇电视，我玩咁样样。 系， 咁个细路仔咧就喺个梳化椅嗰度咧。就行嚟行去，因为尤其啱学行嘅小朋友咧，好多时候就扶住个梳化椅啊，病啊，咁佢喺嗰度叫做吓，好似系人哋喺度航行咁样样，拉住佢咁啊行嚟行去，但行到尾咧就唔识收掣嘅， 即系佢就会见到唔识收掣之后撞埋去就嘣啊， 跌埋落去咯， 咁咧就喺个床喺个梳化椅边嗰个手柄嗰度咧就碌咗落去噶啦， 系系系，同埋咧亦都似乎有一种心理状态咧，就系、是、譬如你知道浴室啊或者厨房咧容易危险 啦， 你就会留意佢多啲啦。咁客厅咧可能大家就即系放一放松个心情咧，反而个意外就会多咗。咁但系余医生系唔系咧？通常呢啲意外发生嘅时候咧，屋企都冇大人啊，或者个大人可能喺厨房做嘢咧，先至会出意外嘅啫。如果大家都喺个厅度咧，其实系咪就好安全嘅咧？ 其实唔是的，睇住都可以的。 睇住都可以。 即是大人在家陪住。 对、譬如尤其是那些初学行的所谓那些婴幼儿啦。咁就在客厅里面有很多那些家私啊，或者是那些墙角啊那些呢，都是起角的尖的。 哦，是是是。 如果你一个不觉意，其实不用说看不到的，他行 你睇住佢咧，佢都可以撞埋去嗰啲茶几侧边啊，或者系嗰个嘅电视柜嘅侧边啊，嗰啲起角嘅地方。咁甚至乎咧，有时我哋放嗰啲电视柜咧，咪有一啲柜桶仔嘅。 系啊，系啊，系啊。 啲细路仔好中意走去掀下啲柜桶仔，揾下有啲咩喺入边。 系。 咁我哋又通常就唔系好理嗰啲柜桶仔嘅。 嗯。 咁咧就好多时候就夹亲啦。 系。 个细路仔一拉出嚟，自己放下手入去就会夹亲个手。 会啊。 咁同埋咧，嗰啲茶几咧，或者系嗰啲我哋有时有啲台仔咧喺嗰度咧，都会轻放块布啊咁样样。 哦，一扯或者可能佢松咗，系咪啊？ 系啦，咁你有时我哋喺度饮咖啡或者饮茶嘅时候，咁啊放喺个茶几度啦。咁但係个小朋友唔觉意咁样扯到块布呢，咁就六亲㗎啦。 係啊，喂，就算係吉杯呀、都係玻璃啦，都危险啦。 剛先嗰啲柜桶係医生你讲。 好多时候呢就喺个客厅呢，我哋成日都见到，点解见到呢，就係好多屋企有細路仔都会装返一个嗰啲闭路电视。咁就会睇到㗎，佢嚟睇你嘅时候呢，直情俾你睇埋嗰个 家居以外究竟是怎样发生，俾埋个片俾你睇啊！哎呀， 点样睇到个小朋友咧？就爬到去个梳发椅最尾嗰度咧，就 乒乓喺度 表演乒乓，咁就跌咗落去啦。 系啊，头先我话嗰啲 最尾嗰下就睇唔到噶啦，因为俾个梳发椅遮住。 系啊系啊，我话嗰个柜桶仔咧，我有亲身即系悲惨嘅经验咧，我细仔啦，嗰啲柜桶仔咧，佢开咗出嚟啦，即系电视柜下边最细嘅柜桶开咗出嚟。结果佢冇删翻，咁你玩紧啊嘛？佢咧爬一爬嘅时候咧，突然间成个扑低咗咧，本来就好地地扑落个地下度嘅啫，但系因为多咗嗰个柜桶伸咗出嚟咧，佢夹硬就好似咧有个尖嘅嘢咧，硬住咗个背脊，哇痛到佢上次咧即系叫晒救命，跟住系冇得阻噶，你个大人喺个厅度咧，你闪电侠都冇咁快，所以好似医生话斋咧，你望住都会出事，同埋就嗰啲柜桶仔 咧，就系呢啲咯，即系你唔遗意到，以为嗰、那个啊冇事啦咁样，就系、是、一个意外啦。 咁所以我哋有啲咩 好彩啫噃，撞到个背脊， 系啊，撞到头仔啊，第一 个系啊，好惊啊，跟住所以我哋两公婆都不停同啲细路讲话。一定要删翻柜桶，佢话如果唔系咧，即系我哋冇可能每一眼都望实佢咁样噶嘛。咁我哋客厅有冇啲咩地方咧，可以有啲即系补救措施咧，等佢安全啲？系咪例牌咧黐嗰啲软胶角啊？ 系啊， 即系嗰啲系咪就已经叫做最低消费可以帮补下咧？ 嗱，嗰啲一定要啦。 嗯， 咁其实咧有小朋友嘅屋企咧，就冇得靓噶啦。 系 所有台布， 一只左黐右黐啊， 全部攞走晒。 系 可以有任何嗰啲台布喺度，因为嗰啲系好有吸引力嘅。 系 咁咧就然后所有嘅起角嘅地方，你见到头先讲嗰啲台角啊、凳角啊嗰啲啦，但系最紧要咧就系墙角都有噶噃。 系。 即系有好多墙系会起角噶嘛， 嗯， 嗰啲冚埋去都系会爆嘅吓， 系系系。 咁咧就头先讲过嗰啲柜桶咧，系应该要为一啲防御嘅措施嘅啦， 嗯。 咁而家市面上有好多产品咧，系避免你会夹亲嘅， 啊， 亦都唔俾到个开到嘅， 系 系 啊。咁两样嘢都要有， 有啊，真系 夹亲， 其实几好嘅，即系譬如台啦、凳咧，其实好多家长咧已经咧将嗰啲台啦、凳咧，自从有 B B 之后咧，佢转晒圆角噶啦。 冇错， 咁但系咧，好似医生话斋，墙角都系一件事啊。所以咧，而家有啲墙角咧系可以贴一啲叫做好似梳化垫嗰啲咁嘅嘢咧，就黐住嗰个墙角咧，咁其实系稳阵好多咯，嗬， 胶边咯， 系啦，系啊，嗬，呢个紧要啊。嗯， 好紧要嘅。 嗯， 另外咧就嗱，好多可能香港居住环境比较狭窄啦，咁咧就好多时候咧，我哋都未必可以放到好多台台等等。咁有朋友嚟嘅时候，就会攞定啲接凳出嚟啊。 哦，系系系。 嗱，接凳呢样嘢咧系相当之危险。 冇错，冇错。 好，我想特别喺度留意，即、就、系、是、提醒家长，屋企有小朋友咧，尽可能唔好有接台接凳。 系。 嗯。佢哋夹头啊、夹手都会 系啊， 系啊， 因为学你话斋咧，医生即系话香港地方细咧，好多时嗰啲比较即系打摊开，即系用嗰时就摊开，嗰个摄只脚过嚟顶住嗰张台板咧，嗰啲台、嗰啲凳唔系嗰啲台咧，系好危险、好危险嘅。啊！但系好无奈地就好，系啊，嗰啲就真系唔好要啦。试过一啲意外咧，系真系成个细路仔夹咗喺台与台中间啊。 系咯，所以我正想问咧，医生，你哋经历里边咧，会唔会有一啲同接台接凳咧，直情可能系都好大件事嘅意外噶？ 哦，好多年前啦，即系俾夹用嗰个台夹亲啲小朋友，做到即系死亡嗰都有嘅。 咁咧就當然啊，而家我哋喺香港即係經過好多年嘅經驗啦，咁海關亦都係出咗好多嘅指引啦，好多嘅呢啲嘅安全措施咧，都已經係喺嗰個即係出廠嘅時候已經落咗喺度噶啦。咁啊，唔俾嗰啲劫台咧可以容易劫親啲小朋友，但係仍然都有啲㗎。你知道香港係一個好自由嘅地方。自己帶張靚靚個台翻嚟，咁原來就係出事，咁、所以你要好小心㗎嚇呢樣嘢。係， 所以咧，如果頭先聽阿醫生所講咧，除咗大家要小心之外咧，有個秘訣你記住得㗎啦，唔好靚。你买任何家私用具之前，唔好用个靓出发先，先睇下实唔实用，安唔安全。可能嗰张好靓嘅玻璃水晶台，但系又如何呢？你个小朋友如果撞到就大件事噶，真系吓。 一定要安全噶吓。 明白明白。 咁你知道我哋香港嘅地方真系环境又细，咁亦都好多时候屋企亦都好忙。咁好多時候呢就將個小朋友就放咗個學行車嗰度，咁自己去煮飯啊，自己去做自己 跟住周圍撞 嗰啲，咁佢周圍撞，咁佢唔識㗎嘛，佢行得咁開心咁樣就撞埋你個燙斗度㗎啦。 哎呀，真係有發生過。 如果你諗住個燙斗 有發生過啦。 哎呀，唔掂啊唔掂啊，聽到都辣親啦，而家覺得真係係啊。所以今日多謝曬余醫生同我哋都即係講咗咧，喺客廳裏邊咧，其實一樣都會危機四伏嘅。咁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啦。唔該曬醫生， 多謝曬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去年十一月访京嘅时候，已经希望喺新冠病毒疫苗有多啲嘅保证。当时向中央提出，如果有需要嘅时候，获分配一啲喺内地研发或者生产嘅疫苗俾市民使用。大约十一八日前，佢认为到咗有需要嘅时候，因此要求国家喺呢一方面协助香港。 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被問到是不是向中央提出供應國藥疫苗的時候，說復星醫藥和 BioNTech 的疫苗昨日獲法律核准，希望下個月底供港。牛津疫苗下半年才到港，至于原本最早供港的科兴疫苗仍然欠缺部分数据。对于国药疫苗同样未公布三期临床数据，林郑月娥说有关疫苗同样需要受到核准疫苗使用的法律框架批准。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重申，选购任何疫苗都是以科学为本。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說，油麻地果欄一帶近日有20多棟大廈錄得70多宗確診個案，政府一定會要求居民強制檢測，如果參與率高未必一定要封區。他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相信強制檢測達到九成多，可能已經找到大部分隱形傳播鏈，如果自發參與率高未必一定要封區。南韓新增354宗確診新型肺炎病例，時隔一日再次回落到400宗以下，全國累計75000多人感染，另外有多11人死亡，累計1371人不治。大田市教育設施感染群組蔓延光州一間相關的國際學校，疫情擴散的可能性依然較大。据了解，考虑近期的疫情下降趋势，政府原本认为可以下调现行的防疫级别，但因应宗教设施群组爆发，当局正在度慎重考虑。美国白宫前发言人桑德斯正式宣布角逐出年的亚肯色州州长选举。桑德斯在 Twitter 发表片段说，随着激进左派占据华盛顿，州长作为最后一道防线，誓言捍卫亚肯色州免受社会主义和暴政损害。他的前上司前特朗普随即发文支持，赞扬桑德斯在边界问题和打击罪案的立场强硬，他完全支持民众拥有权擁有槍械的憲法第二修正案，和執法人員將會是一位偉大的州長。桑德斯的爸爸是前亞肯色州州長 克卡比。曾經出任白宮新聞秘書的桑德斯去年辭職之後返回家鄉。亚肯色州的是传统的共和党阵地，去年的大选特朗普以超过六成支持率胜出。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温暖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星期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34点，跌724点，总成交金额153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0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6点，跌30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17.5跌49蚊，美团373.2跌26.6，港交所517蚊跌36蚊，阿里巴巴253.8跌4.2，中芯国际30.15升1.5，小米集团30.05跌5毫，中国移动45.9跌1.25，吉利汽车34.45升6.5，比亚迪股份261.2跌17.2。中国海洋石油7.84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3.73，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5，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599点，跌223点。港金现价报1720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92美元，卖出1861.69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家庭保卫队， 我是桂花田啊。我觉得咧，做后母要同丈夫嘅仔女一起相处，仲要关系好好系最难嘅。但是杨卓娜佢做到啊！ 我是曾志豪啊，我就觉得咧，无论你系乜嘢身份嘅妈妈，只要你对你嘅细路好嘅话咧，你就是一个好妈妈。 我是杨卓娜，想知道我点样保卫我嘅家庭，咁就记住要收听《丰收家庭保卫队》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家庭保卫队， 我是桂花田啊。我觉得咧，做后母要同丈夫嘅仔女一起相处，仲要关系好好系最难嘅。但是杨卓娜佢做到啊！ 我是曾志豪啊，我就觉得咧，无论你系乜嘢身份嘅妈妈，只要你对你嘅细路好嘅话咧，你就是一个好妈妈。 我是杨卓娜，想知道我点样保卫我嘅家庭，咁就记住要收听《丰收家庭保卫队》啦。 桂花田，今日我哋呢个丰收家庭保卫队呢，想同大家打破一个呢童话嘅定律。因为童话故事里面呢经常都会出现呢由母后就变成后母嘅呢一种咁样嘅即係角色嘅位置喺度啦。咁无一例外呢，可能佢都系即係麻麻地㗎。一系呢就系会唔鍾意个即係叫做后母嗰个女啦，即係其他女儿啦。最尾呢个故事呢又俾人嚟惩罚过，哎呀一系俾人赶出个皇宫啊，一系就冇得好幸福快乐。 但而家今次我哋呢个嘉宾真系可以打破晒所有嘅传统。我哋有杨卓娜。 Hello! 曾志豪，桂花田。 头先嗰个童话比喻就不是我自己作的，我就见过在访问里面舒婷他就说，喂个个都说灰姑娘故事是讲到说后母不好，他说我完全不觉得，可能你们人看灰姑娘太多了，他说妈妈很公平的，绝对不会偏心，只是锡亲生的就不锡其他那些，所以他就特别将这个灰姑娘好像变成了 这个故事 好像跟他很有关系。 杨卓娜到了。 是啦，喂杨卓娜，那你自己又介绍一下究竟就是那些人如果这样形容，灰姑娘是不是这些以前好多标签呢，对你的身份你是不是觉得不是挺公平的？ 那不会啦，这个世界上现在是很多真是重组的家庭啦，我觉得每个家庭都会有遇到一些障碍啊困难的地方的，我就在我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我就觉得其实我都遇到很多譬如跟小朋友相处上啦，跟先生相处上硬是有些摩擦的时候的，不是说下下都那么完美，就是大家都要用爱去處理啊，或者是用更加多的耐心啊，去互相包容啊，咁係咯。冇人是完美噶嘛，我都是不完美嘅。 冇錯，因為我哋知道咧，如果客觀上咧嗰、那個嘅佢個家庭組成咧，就係話啊，佢有兩個女咧，都是佢先生，咁以前咧就同即係太太前妻係啦所生嘅，咁佢亦都自己有一個咧，就係佢哋後來另一段婚姻咧。 兩個愛情結晶品。 係啦，兩個愛情結晶品。咁你話啦，如果要形容呢一個即係媽媽嘅時候咧，係好似會好容易跌咗落去咧一個好負面嘅形容，譬如我哋都問阿楊卓娜，喂，咁如果我哋啲人咧話，用後母嚟形容你咧，你係咪會唔係好舒服？覺得呢個詞咁樣，係咯，喂，不如都同我哋否認一下。 你唔會兜口兜面問我，喂，阿後母飲咗茶嚟啊？唔會咁樣問我啦。 係啦，你覺得點啊？ 即係我覺得其實如果係一個身份嘅點講咧，即係一個clarify 咁我個 situation 咁樣嘅話，咁我覺得係冇問題嘅。但如果你要帶住一啲負面嘅顏色啊去睇呢樣嘢，或者係嗰、那個description， 即係嗰個傳媒個字上面係咁樣去寫嘅時候咧，咁我可能就會有 hard feeling 嘅感覺。所以我表面上我對後母呢兩個字係冇問題嘅。 即所以咧就睇下传媒啦， 看 下流程啦，点样写啦，系啦。 咁如果你以前咧，即可能你细个咧，真系成长阶段，你会唔会都觉得凡系中文咧形容亲呢一个身份嘅女性咧， 系 后母啊、继母啊，一系就以前粤语长片啦，即系再 差嗱嗰啲啊， 黄曼妮嗰啲咩后底乸嗰啲咧，系咯，会唔会由细个 会有一个印个 image 喺个脑度噶？ 系啊，你细个觉得呢个印象系咪都好恶噶？会 未必系好恶，但系咧可能会隔咗层沙嘅，可能系硬系咧有啲颜色啊，加添咗啲嘢落去嘅，有一个形象喺度。 系啦，当你喺段婚姻嘅时候咧，知道已经系哦，你咦我将会成为呢个身份噶，咁你会对你有却步嘅咧？ 最初是有的，其實我卻步的時候呢，是因為我不知道我跟我先生會不會有相處上會有很多的困難，跟小朋友相處上，還有呢是我家人是老實說，媽媽都不想我在婚姻上面有很大的負擔，她希望我輕輕鬆鬆，如果我投入喜歡一個人的時候，所有東西都是簡單的，這樣由零開始是我自己一手去建立的，這樣會簡單很多。即係長輩嚟講，佢梗係希望我愛嘅小朋友有一個幸福嘅婚姻啦。咁佢哋咧人生可能經歷就多咗啦，佢見嘅嘢可能好多係我未見到嘅。咁我咧就比較簡單啲嘅，我就係咧比較衝動啊，同埋盲目啲，中意就中意就中意咗，咁就可能就係、是去做啦，唔好理咁多，唔好諗咁多啦咁 啊。係啊，頭先同阿楊卓蘭傾偈嘅時候咧，佢話呢個老公咧係我第二次嘅拍拖，但一拍拖咧就已經成為老公啦咁樣。 係咯、 啊，係咪？ 我哋拍咗三個星期，佢又同我求婚啊咁樣嚇，咁啊諗先咁啊。 係你諗咗就話我都應承啦咁樣。 係真係要當時我係諗緊，我成日都好傻噶，嗰時候咧廿歲咧就諗廿五歲要結婚，廿五歲就諗住我三十歲要結婚生仔。 哦，即係你有曬個時間表嘅。 初時係以前係有啲咁傻嘅諗法，我諗大部分嘅女性都會有呢、這、一個。 你對面嗰個係啊，阿桂花田咪咯，係啊。 係啊，咪拍得拖跟住結婚結婚生仔咯，係啊。我係啊，真係要有個時間表先至可以咁唔係即係冇無聊期噶嘛，係咪先？ 係啊，冇無聊期，即係諗緊，如果嗰個人係適合嘅，其實你拍十一年嘅咁，我以前嗰、那個。頭個 即係第一個 年，咁都唔係代表話拍得耐就一定係一個有 結果， 又如何？咁拍三個星期咁唔代表你唔可以結婚啊，或者點樣？其實所有嘢都係要天時地利人和啦。係，你會覺得嗰個 moment 嗰個係咪 right timing， 或者嗰個係咪正確嘅男選擇啊？嗰個人 咁，即係揾真愛咧，好似抽閃卡咁樣，即係你唔係咧話我有100蚊。我入100次，咁我咧中嘅閃卡機會率咧就一定係好高㗎啦。 同埋仲揾到你一張心頭好嘅閃卡。 有陣時你入咗100蚊，真係唔中就唔中。但隔離嗰個咧行過，有部機喎，入1蚊落去，佢就抽中咗。 咪就係咯，六彩都係咁中啫嘛。係 啦，你永遠都唔知道你下一張閃卡咧，其實可能你經營咗幾耐啦。所以有時緣分嘅嘢咧，話嚟就嚟嘅。咁喺你哋即係呢一個結合相處嘅時間咧。家庭嗰個組成咧，有冇即係認真考慮嘅？即係譬如咧，當佢向你求婚嘅時候咧，佢冇得同你講話。不過我已經有2個女啊，你亦都冇特別喺度諗就話啊，咁呢度應唔應該考慮咧？有冇特別係老公，佢有冇主動講過就話你驚唔驚要面對呢一個挑戰？ 咁我哋冇去深刻，即係好深入去探討呢、這個我哋面對咩挑戰喎？因為其實咧喺我哋相處都有三年嘅時間啦，咁即係未拍拖，我認識佢三年嘅啦已經。咁、 okay. 當中大家都好都比較深入嘅交談啦，即係朋友好好嘅朋友嘅關係㗎啦，已經係。咁去到拍拖係三個星期啫，但係之前我哋有三年嘅時間去互相認識，咁我對呢個 family 好熟悉啦，佢都好認識我咁樣。咁喺相處上其實首先係冇問題嘅，同個小朋友咁。咁去到我哋拍拖嘅時候，反而係點樣去交代我哋拍拖啦咁樣同小朋友相處，我有啲壓力嘅，好驚嘅。咁萬一小朋友佢係中意你做 auntie 或者做爸爸嘅朋友啫，或者係老師啫，唔代表佢接受咗一個媽媽咁樣啊嘛，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嗰一刻我係好驚嘅，如果佢反對咁點算咧？咁樣咁再諗咯，咁樣 劇集嗰個印象裏邊咧，通常咧就算無論係港產片定西片咧，都係咁樣噶。叫媽媽啦，或者叫媽媽啦，我唔叫， 係啊， 佢就阿姨嚟嘅啫，咁樣跟住就喊啊，通常就 係啊，叫阿姨啦， 係啦，咁然後咧個鏡頭 pan 埋咧個女主角咧，佢一就咬住手指喺度喊緊，一係咧就嘴角咧就微笑啊，我睇我聽下點對付你咁樣。 嗰陣時睇下佢個做手都係嗰個年代， 係我哋嗰個好傳統嘅諗法。 電影橋段， 其實現實係點嘅咧？ 係咁，其實咧現實生活中就係冇咁多鋪排啦，首先冇你咁多嗰啲戲劇性嘅對白啦， 即係冇。 好自然嘅， 唔係，因為你讀啊當初相識嘅時候咧，你係叫做做 auntie 啊嘛，或者叫 Miss Young 嘅啫。 哦 ，Miss Young 就仲係一個老師，係啦，你教佢嘢噶嘛。 係啊， 但係佢真係會。谂都唔会谂，因为嗰时仲系好细个噶嘛，系咪？ 咁我同佢爸爸一起之后，佢一直都系嗌 Miss Young 嘅， 系咯， 嗌咗成年几个，咁我都觉得好舒服、好自然咯。Miss Young， 咁我觉得系一个好 sweet 嘅称呼嚟嘅，系。咁我都有一刻咧谂啊，如果家 姐可以嗌妈咪都，我都开好开心嘅，我喺度幻想过咁样。不过其实有时佢哋都嗰个转变咧，唔系一下子转变嘅， 当然， 佢哋自己咧系好。自發性咁樣，有時佢哋嗌下媽咪，有時嗌下 Miss Young， 咁逐步逐步咁樣嗌咯，係冇壓力嘅。我同爸爸都冇俾佢壓力。 第一次嗌你做媽咪，仲記唔記得係一個咩情景，同埋你嘅感受係點？ 係 咯， 係一個好 casual 嘅 moment， 我記得係第一次嗌嗰時候咧，係我記得係喺個廳度唔知做啲乜嘢咁樣，啊媽咪唔知乜乜乜。唔知係衝口而出定點樣啦，咁我又覺得好平淡咁樣將件事咧盡量淡化，唔需要好刻意咁樣，但係 即係你唔會話 泄氣啦喺心入邊。 如果唔係即係做戲啦，啊你個媽咪啦， 冇啦。 你同我一樣，都係睇嗰啲港產片太多。 咦？咁你做編劇都係編翻呢啲嘅啫。 係啊，即係所以其實係內心就好激動。 係啦，個內心唔可盡量都係小朋友嘛，唔好嚇親佢。同埋咧，我覺得咧，所有嘢都要順其自然，要舒服嘅咁樣。係啦，我將嗰種甜啦咁擺喺心入邊啦。 咁嗰啲母親節啊，會唔會喺曾經呢啲日子咧，你都會覺得有啲囉囉攣著啊咁？ 好开心嘅，好开心嘅。我记得阿妹未出世嘅时候啦，最细嗰个细妹，阿家姐第一个母亲节定系我母亲节定生日咧，学校咧要做啲劳作啦，佢就唔知点样去设计一啲衫俾我啦，跟住佢用嗰啲白色胶袋设计 fashion 俾我，跟住呆咗，跟住佢要我着。跟住嗰種大吉利，係大吉利事啊！白賴曬咁樣，白賴曬咁樣，仲要膠袋著上身。不過我都有配合嘅，我有著嘅咁樣。但係嗰件係屬於俾媽媽嘅禮物啊，係母親節嚟，我記得 係。其實做媽媽咧，即係最難一樣嘢咧，可能就係話啊，點樣可以即係一視同仁啦？即係中國人有句啊，一碗水要點樣可以即係端平咧？嗱，你就算話可能係一個比較簡單啲嘅家庭組合咧，可能你話你自己有大嘅同細嘅兩個咧，都已經好難嘅啦。哎呀，會唔會錫細嘅多啲咧？咁樣。咁對你嚟講咧，你會唔會又更加覺得開頭有啲困難咧？就係點樣可以做到就係唔好俾佢哋啲小朋友會覺得點解我得到嘅待遇會唔同嘅？ 係啊，我知啊，好多屋企嘅，譬如小朋友，其實細嘅時候咧，如果係大家出自唔同嘅爸爸媽媽，或者就算同一個爸爸媽媽，你可能嗰個 已經會有偏心 啦， 係 啦，尤其是面對小朋友爭吵嘅時候，係咪先爭啲嘢？咁啊點樣處理？通常我都係由得佢哋自己姊妹去處理嘅，去嘈啲乜嘢咧？攞佢哋自己。去 settle 啦，自己去互相去安慰翻大家，或者系点样氹翻大家啦，咁呢个系我觉得尽量去少插手咯，即系佢哋唔系打交，唔系互相伤害，咁就已经系我觉得冇乜嘢系佢哋处理唔到。 唔系呢个情况好少啫，系啦，因为咧即系阿大家姐又同埋阿二家姐咧嗰、那个 大啲 啊，系同埋咧你个细女女咧，即系真系个年龄层系分好好远嘅。咁啊 细嘅时候咧就反而冇乜嘢嘈，咁到大之后就有嘢嘈啦，可能系我行过个厕所啊，咁样大家争个厕所，或者系乜都有得爭啊！拖鞋可能其實每人都有一對嘅，不過可能撈亂咗，咁可能都有得嘈嘅嘛。但係問題就係呢啲就係生活上嘅需要，佢哋自己要經歷嘅嘢啦，磨練啦，或者係佢哋嘅摩擦係要自己去 settle 翻啦。我唔可以幫佢噶嘛，就算佢唔同呢個人摩擦，同第二個都有摩擦，咁始終佢自己要學習嘅。咁所以我唔能夠代替佢，下下都去插入佢哋介入佢哋姊妹之間，因為姊妹情係喺摩擦之間互相去建立嘅，所有關係都係。 嗱，你拍咗兩次拖啦，第二次拍拖咧就已經係成為老公啦，但係你從來都未有做媽媽嘅經驗噶嘛，因為即係你都要真係有一個生產過程，跟住你生咗自己嘅嗰個 B B 先至叫媽媽噶嘛，一嚟就已經有兩個女女。咁當下子即係對你有冇一個即係好大嘅挑戰啊？ 冇喎、 即係好慣性，因為你係咪教開小朋友？係 啦，一來咧，我覺得我天生佢有母性嘅，女人都係啊，天生有個母愛，你有冇機會發揮？我好細個就好中意幫啲 auntie 啊，啲人咧去湊小朋友啊，或者係去同啲小朋友玩嘅，其實我好中意同小朋友相處，應該係話女仔啊咁樣，女仔嘅。 topic 咧係特別多嘅，無論係你玩具啊、衫啊、扮靚啊，或者係一啲私底下嘅其他嘅 topic 啊，都係好多嘅，比男仔多好多。若然嗰個曾志豪咧，我就唔知同佢點樣講。 咁啊係啊，你變咗係仔啊！ 明唔明啊？我下下叫我同佢公園踢波，我點去踢啊？我怕曬啊！又或者你下下要我去同佢做一啲 outdoor 嘅嘢，可能我做唔到，呢樣要爸爸去配合。咁其實都關事啊！我都同我老公講過，哎，如果嗰兩個係仔， 我都唔知點。 我真係唔係好識得點樣同佢溝通。我唔識得玩車，我又唔識得遙控車，我又唔識得玩電腦嗰啲 game 啊，我唔識得打機啊，我 即係融合唔到， 融合唔到啊！直情係。但係如果女仔唔同，可以做手工啦，可以教佢哋好多好多嘢啊 ，kitchen 嘅嘢，或者係啲 home care 好多好多嘢啊，或者係自己 beauty 嘅嘢咁樣，即係。傾嘅嘢可能係無數， 但到你自己又再即係大肚啦，咁你有自己個 B B， 即係有呢個叫懷孕過程咧，有冇真係又俾咗另外唔同嘅感受咧？因為之前嗰兩個咧，可能就係日常生活嘅照顧好多，但而家呢一個咧，直情係可能你食慾不振，身體變化，樣樣嘢都嚟曬咧，嗰個感受係點咧？ 係咪經過嗰個過程咧，就覺得啊，越嚟越感受到做媽媽嗰種偉大啦？第一個就係成日都好感動就係。無啦啦想喊，係諗到我阿媽，我想喊啦，係、即係佢生養你咁大，好多嘢咧，好多嘢嘅擔心啊，無理啦位都擔心噶，可能個 B B 出世又唔知點啦，健唔健康啦，之後又唔知點啦，所以好多好多嘅嘢咧，個寄望又好驚自己突然間會死啦，即係諗好多呢啲好低能嘅嘢。 好多阿媽都係咁噶，即係已經 好多説話未同我個女講，我使唔使寫翻封信俾佢 ？OK OK， 係會有呢啲好低能嘅。 我想代入喺嗰兩個女女個身上面，即係無端端咧有個做明星嘅媽媽。咁即系佢阿两个女一个反应有冇啲咩好特别啊？或者系觉得好滋扰？因为你成日都会可能要就接受访问啊，我要影相，我要出镜，因为可能过往佢哋唔系噶嘛，即系会唔会有啲咩异常反应？你唔好再即系 唔好再讲嗰啲嘢啦，妈妈有冇啊？ 有啊， 唔 好再搵我出嚟做访问，我唔影相。 有啊，系咪啊？大家姐可能个性格咧系好活跃嘅，或者系即係佢 OK 嘅，佢好 social 嘅大家姐。而家姐就比較咧，收收埋埋啦，冇咁識得去同人哋去溝通啦。佢都好怕醜啊，而家姐。咁我關係佢哋嘅性格上咧，佢哋首先係對呢個外界咧嗰個感官係唔同嘅。咁大家姐冇所謂啦。如果你要我幫手去訪問啊，或接觸啲咩人，我 OK 嘅，我 welcome 嘅。咁而家姐覺得你唔煩我咧？我要翻學，我有好多功課。你最好唔好要我出鏡啦。咁佢又唔中意影相，大家姐係貪靚啊，中意影相啊，有得影靚靚，佢好開心。 而家你望翻自己，譬如話就係一張全家福為例啦。你望翻呢張相咧，你再諗翻當日可能你應承嫁俾你老公嘅時候咧，你覺得呢一個結局同你預期咧似唔似啊？即係你有冇曾經諗過以後我就係會係一幅咁樣嘅圖畫嚟嘅？ 之前冇 picture 過，咁而家咁樣睇翻冇諗過喎，之前冇諗過喎。冇特別去 imagine 我將來會係點樣，我都未有咁多個信心，即係之前係嘗試啫，咁唔會話啊，我係咪同呢個人係可以行到尾啊？冇咁大嘅信心，咁而家唔同咯嚇，即係咁多經歷咗咁多事啊，咁我都覺得係噶啦，係呢個人係可以行到尾啦，咁同埋咧是我將來是怎樣呢？是這張全家福的、那個、形象是在我腦裡面、 我想問一下你在這個家庭的崗位裡面你給自己多少分、如果十分 給多少分 十分滿分是啊、 我想七分左右啦，係咯，七分。 點解俾咁好似？ 我覺得七分好高 嘅， 嗰三分扣咗喺邊？ 我扣咗喺進步嘅空間。 例如咧？ 例如係再投入多啲時間喺呢個屋企啦。 有冇一次咧令到你覺得唉，我做呢個媽媽咧，真係做得唔好啊！即係我 有啊，我有，我成日都 事情 我有我試過咧係內疚到喊嘅，係即係譬如我工作好忙嘅時候啦。即係有時我又唔習慣做啲好瑣碎，我個人咧好怕好瑣碎嘅嘢，譬如係屋企要交電費啦，所有呢啲瑣碎嘅嘢，我係唔能夠去處理嘅。 你做大事 嘅，我有同感，我都係。 我做唔到咩要幾時要 check 個表啊 ？check 任何個表我都唔得噶。跟住咧係 check 手冊，我唔知點解我對 check 手冊呢個 有 障礙，有障礙。我唔係恐懼佢做錯啲乜嘢，係我唔能夠 regular 去定時定候，即係做文職工作咁樣係。 一叫我做呢一啲我就死緊噶，一來個時間唔容許啦，我精神上唔容許我咁做啦，同埋我好真好瑣碎嘅嘢啦。 啊，咁你頭先就話， 所以咧我就 你好激動喊，你好激動喊， 我覺得我做得唔好咯。 我就係呢一方面， 係啦呢方面，同埋好多係我做得唔好就係、是、我手冊，我有時唔會簽齊啦。老師成日都話要簽手冊，要寫喺個手，要簽手冊。跟住我覺得坊間又話啊，我係一個好好嘅媽媽，咩咩 super mom 咁樣，我覺得好愧對呢個字，我一啲都唔係。 哇、哦！所以咧，我覺得反而係咁，佢覺得自己唔係滿分，有改進空間咧。其實呢個反而係一個好媽媽嘅動力嚟嘅、 嗯， 因為你唔會自滿啊嘛，你唔會覺得話喂，我已經付出夠曬嘅啦。 係 唔該，而家你回報翻俾我啦，咁樣佢就會繼續做落去。同埋我諗咧，即係楊卓娜呢個訪問，佢都話俾你聽咧，唔同背景嘅媽媽去到最尾咧，其實都係得一個身份嘅啫，咪就係、是、一個有愛嘅媽媽咯。係 啊， 係 啊。所以今日我哋呢位嘉賓咧，我哋要最後咁樣總結咧，佢就係童話故事裏邊嘅一個。母亲 系啊， 冇其他身份，佢就一个佢就一个母亲，系啊， 非常好普通嘅母亲， 系啦， 但系普通得嚟，其实你系付出咗好多噶、 嗯， 你记住翻去再 check 下手册。 我唔系，我其实系好希望就系小朋友每个人都要独立成长啦，唔可以帮太多。不如我做幸福嘅妈妈啦，佢哋翻嚟照顾我多啲啦。 系啊，我哋今日就系非常多谢呢位幸福嘅妈妈。 好啦 ，thank you， 拜拜。 多谢多谢多谢，拜拜，多谢多谢。The sleepless nights you lay awake. Thank you for knowing when to hold me close and when to let me go. Thank you for every stepping stone and for the path that always leads me home. I thank you for the time you took.The heart inside of me. You gave me the roots to start this life, and then you gave me wings to fly. And I learned to dream because you believed in me. There's no power.No treasure equal to its worth. The gift of a mother's love. Thank you for every sunlit day that filled the corners of my memory. Thank you for every selfUnsung deed I know you did for me.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 choice to search my soul till I could find my voice. And I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to be strong enough to bend. You gave meStart this life, and then you gave me wings to fly, and I learned to dream because you believed in me. There's no power like it on this earth, no treasure equal to its worth. 系咪好好听咧？ 好好听啊！歌访问， 同埋啲歌都好好听，我都觉得系。A Mother's Love 啊，唱歌朋友 Jim Brickman 啊吓，我哋仲有程振鹏都喺度。 系啊， 系啊， 出现啦嘛。 你系叹啦，又唔使同我哋做运动，好攰啊！我哋两个而家冇晒力啦，已经。 我都感受下做听众嗰个快乐系点噶嘛？ 系啊，罚你啊！你今晚唔该你自己拍条做椅子运动嘅片， 我都咁话， 听日播翻俾听众睇。 一一咁话啦，好唔好啊？ 你可唔可以做到啊？ 你只脚应该都可以晾到上张凳度，然后做个 planking 嘅。 我好攰啊！ 你好攰啦，系嘛？真系。系啊，嗱，听日咧我哋就继续会有呢个高科技咁样嘅直播时段啦。不过听日就少啲动作做啦吓。 唔系，即系我哋而家即系配合紧新嘅一个 防疫啊， 防疫啊吓，所以大家即系 我哋坚定咗。 系啊，好啦，听日再见到啊， 拜拜。